在指明期间内接受检测。另外有20名外佣检测或者接种疫苗记录，需要进一步核实。针对上个月有确诊外佣带有变种病毒株，所有外佣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满14日的外佣可获豁免。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43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哇，出边而家都已经29度咯，咁啊，一早起身见到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啦吓，咁啊，今日咧都要热热地啊，注意补水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都要同大家讲声，咁啊早晨啦，各位听众，咁啊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咧就陪住各位听众一齐努力嘅。咁啊今日咧就5月17号星期一嘅时间嚟噶。咁啊如果你系考 DSE 嘅考生，未考完嘅，咁啊今日又要考，咁啊考咩咧？咁啊有一个咧就系数学延伸部分，咁啊单元1、2，以及咧就系伦理与宗教啊，咁啊希望你都可以咧喺自己考核嘅科目上边取得好嘅成绩啦。早晨啦、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好想快脆啲咧，就系拥有自己嘅一片天空啊！想拥有自己一片天空，最好嘅办法系啲乜嘢呢？似乎咧都系冇得拣，都系要先努力，先苦后甜啊！啊，长久以来咧，都系咧就系、叫做所有成功人士认为咧就系一个至理名言嚟噶。可能今日我哋虽然咧感觉得到有好多唔同嘅挑战啊喺度等紧我哋，咁但系其实我哋只要努力啲嘅话咧，呢啲嘅叫做挑战咧难关，好快脆咧都可以俾我哋咧就一一解破。换嚟嘅咧就系我哋自己喜爱嘅一种嘅生活嘅态度。喺你自己心入边有啲乜嘢系想做嘅咧？会唔会觉得喂都冇乜可能遥不可及嘅咧？所谓梦想就是将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越拉越近，如果你都可以做得到这一点的话，那我相信成功都距离你已经不远，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天地了。 心碎，流泪也成为乐趣，同样唱着同一句，共你就算倦了，眼睛半掩仍不归去，随便说亦随便笑，随便喝亦随便醉，随着各自寻伴侣，然后我们现在已各有各顾虑，我的天，今天得我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身边少了一个，就像一切经过，独自回味过。亦难愿你和我分享更加多，你我的最初，大概是你累了，再听这歌也很不了，唯独我仍然在唱。泪过后还苦笑，就算是再重要，昨天记忆留低多少，人大了变成熟了，成熟了便忘掉了，忘掉这日无话了，成就添了多少，也各有各照耀，我的我一个，将日子也枉过，并没谁做错，为何你我难一起唱这歌？身边少了一个，就将一切经过，独自回味过，亦难与你和我。为何你我难一起唱？ DSE 小貼士。 临出门口之前，梗系要睇清楚自己有冇带齐个人物品啦、啊，准考证、身份证都要记得带好、啊。其次，当然要带文具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贪靓嘅女士们咧，可能就对透明质酸呢一个词咧，一啲都唔陌生啦。呢一样嘢好多时咧就会喺医学美容当中采用。不过原来除咗喺医学美容界别之外，透明质酸都可以帮助改善关节痛噶。随住年纪嘅增长，身体唔少部位咧都会出现退化嘅情况。最明显就系每日都支撑住身体大部分重量嘅膝关节啦。最常见的就是膝关节痛，这样是跟软骨组织长年累月磨损有关的。另外，膝关节液质素变差亦都会影响了吸收震荡和润滑的能力，不单止会引起膝头痛，可能还会影响患者的活动能力。如果不好好正视问题，情况就会越来越差。如果要改善情况，近呢几年由医生注射嘅透明质酸补充剂就成为咗越嚟越普及嘅治疗方案啦。呢一种治疗无需要全身麻醉，亦都可以喺医生嘅诊所度进行嘅。有骨科医生咧就话啦，对于膝关节不适嘅病人，多数咧就会采用注射透明质酸药物或者系物理治疗嚟到控制状况嘅。最后先至会建议患者考虑换咗个膝关节佢。事实上，人体关节的液体本身就是有透明质酸的。当关节退化，骨关节液就会减少了。借助注射透明质酸就可以减少了膝关节液流失的机会，同时亦都刺激关节液的产生，这样就可以润滑关节，减轻摩擦所产生的痛楚了。讲到这里，大家又有没有听过双分子量的透明质酸呢？原来透明质酸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噶，高分子嘅透明质酸由于分子比较大，对于膝关节咧就可以提供到缓冲同埋避震嘅功能啦。至于低分子透明质酸就适合充当制造正常关节嘅润滑液，减轻摩擦。我都希望如果你有膝关节痛嘅话，可以快啲揾到合适你嘅治疗方案，早日可以搞掂呢只痛脚啦。 你说你爱错人，就像命运弄人，不知当初怎被吸引。相当不甘心，常在问，谁带领你去为爱牺牲？难道你想不恋爱就可以不恋爱？爱拿不起，也不太易放低。与猫猫碰上，然后彼此欣赏，我都不清楚怎样恋上。放飞一颗心，自己懂得思想，逃过我控制，自作主张。谁在驾驶？心底渴望指引心的方向，我们只可以看着他恋上。如乘坐快车，但无人在驾驶，亦无人能预计哪个站会自动停低。我的感情在驾驶，自然凭直觉追踪这一切。是哪一个站，是哪一个人，非我力量控制。 中这一切，是那一个站，是那一个人，非我力量控制。实在多想过，要给我的心操纵我吗？他想爱谁，我非爱都不可。了吧，为何遇上他难自制。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是惊会不会令到你拿到高啲分呢？不会的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是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日咧就系5月17号啦，星期一嘅时间咧，咁啊出边系29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啊，朝头早都提一提你啦，今日咧都热啊吓。原来前两日咧15号嘅时间就系国际家庭日，咁但系受到咧就系新型冠状病毒嘅影响超过一年啦。好多学校同埋公园咧，又之前曾经试过一度咧停课同埋暂停开放。啊，变相好多细路仔咧都系留咗喺屋企咧，就系令到时间变多咗，啊，活动机会因而下降。咁啊，有机构咧就特登啊，为佢哋设计咗一只咧就融合咧就系体能动作嘅舞蹈 ，dance exercise。啊，等佢哋咧就能够喺有限嘅空间入边咧就持续运动。咁啊，透过一啲叫做视像嘅直播啦。哎，哇，估唔到过千名啊！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和家长一起跳这一只呢就香港首创的舞步，从而呢除了推广亲子时间之外，还可以令到大家有一个恒常运动，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好了，今次讲的这个的舞蹈呢，刚才提过了，叫 Dance Exercise， 有舞蹈呢就糅合了体能的动作。原来呢有芭蕾舞学院啊，特登咧就邀请到咧就系资深嘅体适能教练同埋舞蹈老师，喂，一齐设计咯。今日舞步咧就音乐嘅源自咧就系一个主题曲啦 ，Born to Shine。今日舞步咧非常之简单，成首歌咧都系得两至到三分钟之内咧，哎，搞掂。幼稚园嘅小朋友咧都可以轻易上手噶。而且咧都话到啦，啊亲子嘛，咁所以爸爸妈妈一齐做咧，咁啊更加好。啊当中咧，啊原来都可以咧就系、是、有啲乜嘢嘅肌肉咧系用得到嘅咧。啊例如咧就系、是、包括有心樽啦、开合跳啊、单脚跳等等嘅动作，即系需要按照住拍子去到摆动咧，就能够轻松嘅燃烧身体嘅卡路里，并且可以强化我哋嘅肌肉添。个人喐得多咧，自然啦，即系呢啲开心嘅能量都会多啦。如果要喺因为呢个疫情底下，令到小朋友咧就冇办法咧，就系、是、做多啲运动嘅话咧，真系要谂谂计啊吓。好啦，佢哋亦都话到啦，今次咧呢一个嘅 dance exercise 系以核心运动同埋训练心肺功能嘅舞步去到咧，就系糅合埋一齐嘅。有助训练我哋体能之外咧，喂，仲可以燃烧脂肪，更加希望咧就将呢一个恒常嘅运动概念咧推广到去到全世界。哇，所以今次呢个咧正能量嘅活动啊，唔单止净系香港啊吓。佢哋话到啦，嗱，除咗啲舞步简单之外咧，其实只要有一啲瑜伽垫咧，其实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得到啊。啊，适合咧，特别系好似香港咁样啦，家居空间喂都唔系好大嘅地方。能够因应住空间嘅大小去到调整舞步嘅幅度。佢哋话到啦，世卫指出，儿童应该每一日进行不少于60分钟，累计计算啦，60分钟嘅运动嘅，达到咧就系中等至到高强度嘅体能活动，梗系更加要啦，系咪？呢个都有助于佢哋咧就系身体健康嘅一个成长嚟嘅。 今次佢哋創立咗呢個舞步咧，正正咧就符合咗呢個需要。加入咗舞蹈嘅元素之後咧，就能夠吸引小朋友啦。咁啊，大家手舞足蹈咧，咁啊更加開心啦。由於咧呢一個嘅舞蹈啦，都係希望增強呢一個心肺功能啊，促進血液循環同埋新陳代謝。咁啊，再加上啲簡單嘅舞步，咁啊有好多嘅小朋友咧玩過之後都話：，都幾得意喎！咁啊，家長有啲陪同一齊玩嘅時候咧，佢哋都話到呢啲舞步咧係真係簡單。頭先講過啦，都係隻腳咧開合跳啊，或者有啲位置係單腳跳啊，咁啊都係咧幾發覺做完之後啦，啲肌肉咧都有啲酸酸地啊、痛痛地啊，咁咧就啱噶啦。嗱，我自己咧禮拜六日都盡量咧會爭取時間啊，即係陪下小朋友啊，令到佢哋咧可以喐多啲嘅。咁如果唔喐嘅話咧，你發覺小朋友個人嘅惰性咧就越嚟越多，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呢一類型嘅舞步咧，除咗係叫得意啊好玩，同埋啲音樂咧比較上容易令到小朋友咧就係聽得到，集中精神聽添啊，即係小朋友集中精神其實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嘅。咁所以咧可以有啲咁嘅聲音咧，令到佢哋集中精神聽，聽完之後咧喐一喐嘅話咧係好事嚟嘅。咁如果佢話哇好難集中精神，好似頭先所講咁啊，世衛建議要一個小時嘅運動量。唔得嘅话，咁其实如果佢肯玩10至到15分钟嘅，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大家就可以试一试呢啲嘅舞步，咁再加上咧呢个舞步喺香港首创嘅，咁全世界嘅小朋友之前咧都试过我哋同我哋一齐跳嘅，咁所以大家不妨咧可以试一试，咁都几得意嘅，咁令到大家有一个足够嘅叫做运动嘅时间，咁样咧健康先至会伴随住我哋噶嘛。 谁人无事跳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答，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都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 千祈就唔好咁容易整亲啊！喂，黄君，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间都有白权到陪住你啊！喂，我哋转头二台普通话台再见啦！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準備工作相信你們都做得足，不過有些事千萬不要做多了，記得入到市場之後不要拍照和不要放上網呃 like， 否則可能會被扣分甚至降級的。呃 like 這些事等成績出了先啦。我是 Kitty 崔潔彤， 晨光 DSE 打氣加油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劳工处周末一连两日在外佣经常聚集的地方巡查，截至昨日下午四点，向五名未有遵从强制检测公告的外佣发出强制检测令，要求相关人士在指明期间入接受检测。另外有20名外佣检测或者接种疫苗记录需要进一步核实。针对上个月有确诊外佣带有变种病毒株，所有外佣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已经接种两剂疫苗满14日的外佣可获豁免。律政司司长张建宗在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上面说，在疫情趋稳之际，绝对不能够再被疫情反弹，甚至将香港复苏拖后腿，政府会继续采取精准务实、果断迅速的策略应对，包括要求全港外籍家庭佣工在前日起至到今个月30号接受第二次强制检测，涉及变种病毒株的大厦居民需要接受更频密的检测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又提到，本港首季经济增长略为向上修订为 7.9%， 现时反弹动力偏强，随着经济和疫情持续改善，预期即将公布的最新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将会进一步显著下降。但是他说，就业市场能不能够持续改善甚至拉动薪酬回升，很大程度视乎疫情是否进一步有效受控。他再次呼吁市民积极接种疫苗，俾经济和就业市场能够持续好转。政府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民政事务局体育专员杨德强出席本台节目《城市论坛》的时候表示，距离奥运只剩下大约两个月，相信延期空间不大，预料成功举办的机会大。他说已经和五间参与转播的电视台商讨，将会成立团队联合采访东京奥运，会有不同的分工。对于港台没有转播权，杨德强说几年前有同港台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商讨，如果做奥运大型转播，涉及器材等的费用将会数以千万计，加上现时距离奥运时间短，转播工作复杂，港台没有相关的经验，只能够找五间电视台联合转播，港台会播放每日精华片段。南非开普敦接连发生枪击，造成11人死亡、7人重伤。枪击发生在开普敦卡耶利查地区，多名索马里人遭到枪杀和枪伤，警方追捕可疑的人士，并且调查在卡耶利查地区活动的敲诈勒索组织，不排除和枪击有关。外界形容开普敦一些地区长期被黑帮控制，经常发生暴力事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 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你有一啲嘅上呼吸道嘅病毒啊，或者唔舒服啊，或者系发烧咧，其实我哋都建议咧系嗰个接种者咧系将嗰个接种嘅时间咧系推迟，直至到佢系真系退咗烧啦，好翻啦，先令接种嗰个疫苗。另外一啲咧就系讲紧系佢本身有一啲敏感嘅情况，我哋有一个敏感嘅门诊咧。是等接种者咧，经过一啲嘅筛选同埋一啲嘅测试，跟住咧先喺嗰个嘅敏感嘅门诊咧，系接种嗰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三十六分，等我打电话俾崔杰同事。你好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哇，今日朝头早听到你把声都好精神、啊，你热醒咗啦，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啊。 哦，系咩？ 系啊， 我真系唔知道、啊，因为我见到今日咧，即系暂时啊吓，个阳光都唔系太猛烈住，都未出晒嚟，太阳拜拜。 嗯，咁 系啊，同埋我已经寻晚开冷气瞓觉啦嘛，所以我就 feel 唔到嗰阵热气啦。哇，呢几日真系热噶。 嗯，系啊，所以如果大家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喂，真系要留一留意，可能你开咗冷气嘅时候，我哋试下开下窗，感受下出边咧热唔热先。 是啊，同埋呢几日呢係闷热到呢我都唔係好想出街，就算你话食饭啦，我都係留返喺屋企，即係快快脆买完餸呢就留返喺屋企煮啦。咁、嗯、讲煮餸呢就最近我睇咗消委会呢佢就出咗一个报告喎、哦。咁我觉得即係消委会嘅报告大家都会定期留意一下啦，因为有啲嘢呢即係非常之贴身㗎嘛，平时用緊嘅嘢即係用得抵唔抵或者买得好唔好呢。咁佢个报告系讲咩嘅呢，就是我諗小白呢你都会留意嘅就系厨师刀啊，我哋平时煮嘢食嘅厨师刀啊，系、哦、我都见你平时间唔中都煮下嘢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个厨师刀真系灵魂嚟噶， 系啦，正所谓咩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啊。 咁你係咪都有一啲靚嘅刀或者所謂一啲哇呢把刀貴㗎咁啊？ 有喎、啊，我自己有一把刀咧，係用個木盒裝住嘅，因為 哇你壽司之神嗰啲嚟喎， 因為嗰把刀咧特登訂人手鑄造啊！ 哇，係啊， 係啊， 幾錢啊？講唔講得？係咪都數以千計㗎？ 數以千計啦，嗰把刀。 哇，咁幾時用咧？ 幾時用就係我自己通常我嚟煮餸或者系啦，煮餸嘅時候用啦。 都係粗用嘅，即係平時即係湯魚啊、湯肉嗰啲，你都會攞嚟用嘅。 唔會啦，咁又即係切啲輕強啲嘅嘢。如果你話要斬骨嗰啲咧，我就一定唔會攞嚟用噶啦、哦。切啲容易啲切嘅嘢嘅時候咧，我就會用，因為佢咧，譬如你攞嚟切青瓜絲啊，或者切蘿蔔絲咧，個、嗯、效果我覺得都幾好啊，因為佢夠利啊。哦， 果然有要求啊！ 當 我哋落跑跑咗嘅啦。嗱，咁今次咧呢、這個消委會嘅報告咧，佢就委託咗歐洲嘅獨立實驗室啦，就測試咗13款咧多用途嘅廚師刀。 嗯，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係如果詳情咧，大家都可以睇翻個報告啦。不過我可以同大家 share 啲重點啦。咁佢咧第一就發現咗咧，把200多元。嘅國產陶瓷廚師刀咧，佢嘅耐用同埋鋒利程度咧，都可以媲美到近2000元嘅一個德國牌子嘅不鏽鋼廚師刀。 咁厲害！ 系啊，你话个价钱咧就相差九倍咁多，但年分咧一样都系有四分、哦。 嗯， 咁同埋咧，佢亦都发现啦，不锈钢刀嘅锋利度啦，同埋嗰个硬度方面咧就比较参差， 嗯、 但系陶瓷刀嘅表现咧就相对比较平均啲、哦。咁、 嗯、 不过耐用度咧，就陶瓷刀就真系冇不锈钢刀咁好嘅，同埋嗰个柔韧性咧、哦、相对比较低。跟住话如果你即系意外跌咗把刀，又或者用把刀嗰时候，嗰、那个力度太猛烈啦，咁样，咁陶瓷刀咧可能就比较容易系断裂多啲嘅。 嗯，陶瓷刀咧其实都好虾人用嘅，因为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中国人即系叫煮餸斩嘢嘅时候，切嘢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就用咗个斩嘅形式去到用嗰把刀。陶瓷刀一定要系用晒成把刀个锋利喺度慢慢戒落去，佢咁就可以用好耐啦，其实。 点解咁大力咯？系咪发紧脾气咯？到底 唔系啊！大家切嘢个手势可能惯咗咧，就一路拉就一路斩落去啊！咁呢啲刀咧系容易伤刀啊！呢啲刀法， 我反而以为系即系阿妈明明同你闹紧交，但系都要焗住道气帮你煮埋个餐。 唔会， 咁梗系大力啦！ 一攞住刀个人一定要随和。 你又啱嘅，同埋咧，其实一把刀咧，佢唔同嘅位置即系会负责做唔同嘅嘢噶嘛。咁、最后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埋啦。咁当然手柄就梗系要嚟揸住啦。咁譬如一把普通即系切菜或者切肉嘅刀咧，佢最尖个刀刃前面嗰位咧、其实就主要要嚟用去到切啲细微啲嘅食材，譬如话蘑菇啊、大蒜啊、洋葱啊，就用嗰个刀刃前面嗰位啦。咁、刀背咧就可以要嚟冚一啲小骨头啊，或者要嚟开壳啊，即系意思系虾壳啊嗰啲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好啦，到刀刃中间嘅位置咧，就通常就系我哋要嚟处理普通食物嘅部分，譬如切下啲肉啊，切下菜啊咁样啦。咁去到刀刃嘅后方啦，嗰个位又点咧？咁佢话嗰度咧就通常要嚟处理果仁啊、瓜果呢啲硬少少难以处理嘅食物嘅。咁喺嗰个刀刃嘅后方咧，就会处理得比较好啲。咁当然啦，刀面大家都知啦，就系要嚟拍下啲姜啦。 系啊，一嘢拍落去散晒。 即系其实咧，一把刀咧，即系唔系话净系中间个位要嚟切嘅，佢啊唔同，即系佢成个设计咧，你都可以用尽佢嘅。 系啊，哇！呢啲刀咧都好多用法啊，搵次我哋又可以讲下把刀咧有啲咩得意嘢喎，都可以。 好啊。 好啦，转头见。 转头见。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考生，记得预早了解你嘅市场位置，可以嘅话早啲去一次，咁你去考嗰日咪唔使咁惊慌，惊搭错车唔识路咯。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啱啱咧，崔洁彤啊，就讲咗嗰啲刀咧，喂，一个刀真系有好多唔同嘅用法嘅，刀尖啦，刀嘅中身嘅位置啦，后边啦个争啦柄啦背面啦，系咪？全部咧都有唔同嘅用处嘅。喂，咁啱喎！今日朝头早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嗰啲樽啊，嗰啲调味料嗰啲樽咧，其实当你拎开个底，无论系胡椒粉啊、茄汁啊，定还是乜嘢啦？一个玻璃樽你拎高佢，见到个底咧，咁啊无论你方形定还是圆形，你都好容易见到有啲粒粒突突嘅坑纹噶、哦。呢啲坑纹咧，其实系咪因为佢靓啊？又或者咧就系、是、可以令到佢更加企得稳咧，所以先至会有呢啲嘅坑纹嘅咧？最近咧就揾得到咧就系调味料嗰啲樽底粒粒突突嘅坑纹嘅真正用法，原来可以令到调味粉更加容易倒出嚟嘅，特别咧就系调味粉差唔多用完嘅时候，喂呢一个咧原来可以话系大派用场噶。相比起平时用力啊，系咁揼呢啲调味粉出嚟嘅时候啦，有啲嘅方法咧都系用到呢啲坑纹，就更加咧就系容易可以将啲粉咧就倒出嚟。好啦，假如咧，我哋有一支嘅调味粉啊，例如系胡椒粉咁讲啦，当胡椒粉咧都用到差唔多个底嘅时候啦，你就发觉要倒出嚟咧，真系相对嚟讲有啲嘅难度噶。喺呢个时候咧，你就可以用另外一支胡椒粉，佢个底咧都系有啲粒粒突突嘅坑纹噶，你将两个底部 互相咧就系摩擦，即系好似咧我哋如果食青瓜嘅时候，我哋咪会要将个青瓜个头两边咧就切咗出嚟，喺度磨啊磨啊磨，就磨晒嗰啲苦味出嚟嘅。冇错啦，就好似同一个姿势就磨出嚟。于是乎你就发现啦，唔需要好大力咁摇晃，亦都可以轻松咧就倒到嗰啲嘅调味粉出嚟噶。原因咧就系因为不同款式嘅樽底啊，佢哋亦都有一啲嘅凹凹凸凸嘅坑纹，可以同样有呢一类型嘅效果。当啲坑纹啊，当啲坑纹咧喺呢一个嘅樽底不断咧就系、是、被我哋摩擦嘅时候啦，啲震动嘅力量就可以将原本黐喺玻璃入边咧表面嘅一啲嘅叫做粉末咧，一样可以好简单咁样咧就系将佢震走咗，即系震咗出嚟啦。曾经也有实验测试结果就说到，当我们的樽底加上这一类型的纹的时候，玻璃樽即使受到外力冲击也可以防止整个樽就很快脆就破裂，这些叫做抗压强度，也可以就是帮得到就大家可以、容易处理，甚至乎又可以帮到大家就是、刚才说过炖些粉出来的。所以呢，哇，这些坑纹小小的设计，原来它的功力呢都有咁多的，即是你都不要说不犀利啊，我自己就觉得呢、哦、真的挺有趣、啊、那我一阵间如果吃东西的时候啊、那些胡椒粉啊或者什么粉什么粉，等我又试一试先。 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留不低放慢的落下，没有空间资格去讲优雅，用半分钟走马看花，直到一天双眼老化，六倍速十倍速，未到出世已老化，回头想一秒的结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可否一晚暂点暂停，好好点算数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精髓也被迫将它消费。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 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只双脚，恐怕停不低。 十倍速啊！如果你今日咧要考呢一个嘅 DSE 数学延伸部分嘅话咧，计数真系要十倍速啊！不过快还快，记住都要啱。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记得要带符合规格嘅计数机，注意系考评局嘅标签要清晰可见啊！机身不可以有任何书写痕迹，有咁嘅计数机就无往而不利啦。我系阿奥，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喺电话侧边咧揾到啊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你好啊。 早晨， 早晨。咁我相信咧，无论系工作嘅地方定还是系屋企啦，好多人咧都会装一啲闭路电视啊。呢啲闭路电视咧，可以系净系望住你屋企只狗仔啊，望住你嘅宠物，望住小朋友，或者望住屋企家居，又或者系 set 喺公司嗰度咧，为咗保安嘅问题啦，都会 set 喺度嘅。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装咁多摄影镜头啦，第一都有几个问题嘅。网上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软件可以解破到佢哋嗰个密码嘅。咁我哋如果装咗个镜头，我哋应该点样防止人哋侵入去我哋个镜头入边嘅呢？阿图， 当然啦，你要睇下，如果最安全啦，咁梗系唔好俾佢插上网啦。咁但系你又有机会，你想响出街嘅时候又会睇到。 唔插上网咧就冇用嘅咯，嗰个 cam。 咁又唔系冇用嘅，咁其实本身摄影装置入边都有内置咗啲录影嘅功能嘅，咁其实你可以睇翻。咁但系如果你是真的上网要即是要扑出街的话，那当然都会遇到一定的风险的啦。 那如果是你的话呢，你会建议第一大家应该将这个叫做摄影镜头一定要连上网啊，定还是即是好像你刚才所说了，我有张卡在这里放了进去，那它就长期 loop 的，那我不需要呢就是即时看到，我只是看回一些片，例如可以记录回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已经足够， prefer 哪一种多一点呢？ 我其实会 prefer 后者的，那就可能我是 IT 人呢，那就我就会惯了 remove 回去屋企那部电脑来到去看，那你在屋企那个 network 里面呢，基本上就可以尝试不将一些的器材放出街呢，咁你喺屋企嘅 network 入面睇，我就会觉得安全少少啦。 咁但係一般嘅人啦，咁佢哋呢就可能会将呢一个网上面将呢一个嘅镜头呢直接呢就联上呢个互联网，咁方便自己手机都可以睇到屋企嘅情况。如果係真係咁样嘅话，喺呢一个保安问题上面，我哋应该点样做返足啲呢？ 我相信呢，你要首先睇，你要揀选一间比较信得过嘅一间摄像头公司啦，或者係呀，咁就跟住之后呢，咁我諗你除咗作一个比较长啲难记啲嘅密码之外呢，都应该几难可以解决到唔被破解嘅情况。 咁但係唔係话坊间有好多咩防火墙啊，防止人哋防 hacker 嘅软件嘅咩，帮唔帮到手㗎？ 防火墙其实我就会觉得比较难㗎，除非你真係好熟防火墙啦。咁一般屋企真係架设一个防火墙，我觉得就难度会比较大啲嘅。咁至于装软件嘅话呢，咁其实因为嗰个摄像头本身呢就装唔到软件嘅。你你如果再直插出街嘅话呢，咁基本上真係除咗暴露个镜头出外去出面之外呢，都应该係冇其他问题可以解决囉。即係所以如果係我嘅话呢，我就宁愿唔将个镜头放出街，宁愿呢放喺自己嘅 network 入面，跟住呢你就再用你嘅电脑去即係嚟到 remote， 跟住先至去睇呢，我就会觉得安全少少啦。 咁你呢个方法呢又真係霹靂嘅，因为可以同时做得到呢，好似放咗上网，但係其实佢呢就冇挂住个互联网嘅。咁、那个方法点样呢，我再讲简单讲多一次啦。就係首先呢就屋企个 cam，跟住个 cam 咧就直接播咗落屋企部电脑嗰度，或者公司部电脑嗰度。咁然后咧佢就冇放上网，即系嗰个叫摄影镜头系冇直接上网嘅，系一个储存卡嘅形式咧，去到不断录住噶嘛。咁但系佢又播住咗屋企部电脑，咁你咧又可以透过出边嘅装置同屋企部电脑联络，然后咧就睇翻 嗰一個攝影鏡頭嘅片段係咪咁咧？ 係啦，咁呢個我就會覺得比較上安全少少咯。 咁呢個方法咧都好值得參考啊！咁我就咁聽嘅話咧，我都覺得係可取嘅。暫時係我認為最安全，亦都唔需要咧就係、是、搞咁多咧就係、是、防盜軟件嘅問題。好啦，咁但係私隱嘅問題咯，咁有冇話一啲嘅方法，譬如喺公司上邊，如果我裝 cam 嘅，點樣裝咧先至又可以避開嗰啲嘅私隱敏感嘅問題嘅咧？ 咁我相信啦，喺一般嘅公司，除咗係一啲好敏感，即係個位置需要加裝鏡頭之外咧，我相信其實就唔應該特登加裝嘅。咁起碼喺我公司依家見到嘅範圍入邊，除咗係喺出邊嘅電梯大堂或者係個大門口有鏡頭之外咧。其实我哋公司内部我都见唔到有镜头嘅， 会唔会有边一类嘅镜头比较上系 recommend 大家嘅咧？ 咁啊，喺你想拣选你想要买嘅镜头之前，当然你要解决第一样嘢电源，所以咧你要睇下你个电源个位置究竟喺一边一度，然后先至再决定究竟你想买一个系咪广角镜啊，定系一啲影得高清，甚至可能要有夜视功能嘅呢一啲情。呢啲裝置啦， 哦，但如果我要裝喺即係好似攝影鏡頭咁樣啦，影曬成間屋嘅，或者影曬成個 office 嘅，通常都係要裝喺啲比較高嘅位置先影得曬嘅喎。嗰啲位置通常都係唔會有電源 嘅 喎， 好似我見到有啲嘅情況就係真係特登為咗個鏡頭而去拉一條線， 就入場嘅咁樣。 冇錯啦，所以有時候你可能真係裝修嘅時候，你都要考慮呢一啲嘅配套。唔係淨係單淨係電線啊，之如此類啦。 咁夜晚通常有啲夜視鏡功能嘅攝影鏡頭咧，又或者我見到坊間有啲嘅鏡頭，係咪有人行過佢先至會自己啟動錄影咁樣嘅咧？ 咁我見過係有夜視功能嗰啲鏡頭，係真係影落去係清，即係睇個樣係睇得清楚啲嘅。咁當然啦，其實都係光，即係比較光啲白散散咁啊。其實過一下。顏色都唔係睇得好清楚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會你睇個樣其實睇得到嘅，咁但係就係個鏡，當你個鏡頭行埋去嘅時候，佢有一啲其實都有一啲光射出嚟，其實你係 feel 到佢係錄影嘅。 哦，嗱咁坊間仲有好多唔同種類嘅鏡頭啦，我哋應該點樣選擇一個啱自己嘅攝影鏡頭呢？ 哦，咁當然就要睇下你究竟屋企你想影。想唔想影夜晚啦、啊，或者睇下想影得比較清楚啲啦、 啊。 你要睇下究竟自己本身你要你個目的係啲乜嘢先。如果你係想影小朋友，哦、真係好似有啲喺網上面睇到有啲片段、就是，就係影住啲小朋友喺夜晚嗰個活動嘅情況嘅。咁啊，呢一啲咧就需要配備一啲有紅外線感應嘅一啲裝置啦，因為佢就會發射到一啲即係可以睇到一啲夜視嘅功能嘅。係啦，咁所以你睇下你要配備一啲咩嘅裝咩用途啦。 如果係 office 咧，有冇話 recommend 邊一類型嘅攝影鏡頭比較合適咧？ 哦，調翻轉啦 ，office 咧，其實我比較相信啊，絕大部分嘅時間都係比較光嘅，咁所以咧、其實我鏡頭冇話得一個特定嘅要求嘅，我相信最主要都係影得清楚啦。咁但係啱啱講過，其實都係。喺啲喺門口位度先至會有嘅鏡頭嚟嘅啫，咁所以我個人認為佢相對地就冇一個特定嘅配置嘅，即係基本上哦，佢係影得到清楚嘅鏡頭，其實都已經 OK 噶啦。 咁大家咧就可以按照住自己嘅需要咧，揾一個合適自己嘅叫做閉路電視嘅鏡頭啊，咁啊將呢啲想有啲叫做安全嘅，咁或者保安嘅理由嘅，都可以咧就係做得再好啲。不過記住啊，影還影啊，私隱嘅問題都一定要考慮一下噶。唔該曬頭，拜拜。 拜。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五十八分嘅时间啦，吓咁啊，出边29度，咁啊见到咧就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短短地都系同你睇下，原来有一个叫做回收碌碌嘅吓，咁啊一架车嚟嘅，咁啊爱嚟宣传咧一啲重要嘅环保意识嘅，咁啊亦都咧就系政府官方嘅、哦。咁啊见到个外表咧，当然啊系写住绿色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写住咧就回收碌碌嘅。咁入边有一啲嘅少少嘅展览啊，甚至乎有一啲叫做回收功能咧，都可以咧就系不断去到唔同社区嗰度噶。令我感觉咧有少少似咧就系嗰啲流动图书室啊，流动邮局啊咁样。佢入边亦都希望咧就有一啲叫做譬如二手电器啊、衣物咧就作嘅社区旧物共享重用嘅，亦都促进咧就系减费啦、重用啊同埋回收啊吓。咁如果大家见到咧喺自己社区嗰度出现嘅时候咧，不妨就可以走过去望一望，都几得意嘅。 好啦，时间好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七点钟咯。咁我哋转头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候啊吓。转头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咧，仲有林慧芭比咧都翻咗嚟噶啦。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为了令到自己朝早不要咁赶时间，建议你都是前一晚执好晒要用嘅嘢，例如是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嘅话咧，可以带埋啱自己嘅护身符，加强信心噶。我是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并且安排杯面俾检疫人士。食环署其后巡查丹尼食品有限公司的时候，发现食物室不洁和保存食物温度不当，已经向负责人分别展开检控程序和发出口头警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大黄蜂，变时节啦！大黄蜂，呢个星球就靠你啦！ 大黄蜂， 唔止大黄蜂，仲有工蜂、红蜂同蜂猴。每隻蜜蜂都决定地球的命运。电视节目一起闯天下之救 B 大作战。英国胡夫男神 Jimmy 誓要在一年之内拯救蜜蜂生存危机，永续花粉传播，确保我们的食物供应无后顾之忧。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朝早7:07啊，先同芭比林慧讲声早晨先。 早晨啊，白元浩，我都要同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咁多位讲声早晨啦、 啊。系，咁我哋又同阿 Toby 咧又讲句你好、啊。 Toby 你好， 系早晨，早晨芭比，我都要同晨光嘅听众早晨咁、啊、样讲。 哇， 系啦，系啊，咁啊，各位早晨啦、啊、吓。 系， 好啦，咁啊，先讲交通啦。 好， 咁咧嗱，而家咧就系都正常啦，大致上咁啊，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尖沙咀咧，黑德道就有渠务工程，介乎摩地道同埋宝立巷之间一段嘅黑德道需要封闭，所有车都不能够由摩地道左转入去黑德道嘅，经过咧就留意啦。 啦，就系咁啦。今日交通， 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啲交通嘅消息啦。咁啊，始终咧都仲系考紧呢一个嘅 DSE 嘅，系啦。咁啊，如果你话有啲咩道路上嘅嘢咧，真系要特别留意住啦吓。 系嗱，咁道路上嘅嘢咧，即系一讲讲时讲啦。其实嗱，过马路咧，大家都知啊，梗系有啲行人过路处啊，最好啦，系嘛。咁啊，有时候咧，如果冇得喺马路度过咧，都应该要用天桥啊或者隧道啊呢啲啦。咁不过咧，原来有条天桥咧，嗰个使用率咧真系好低，最近拆咗。咁喺边度咧？系啦，嗱，咁其实喺边咧？就喺深水埗钦州街咧，同埋呢个昌新里嘅交界嗰度咧，有条行人天桥。咁呢条桥咧，原来咧个使用率系好低，就零嘅。 嗰条系咩天？行人天桥 系啦，行人天桥嚟嘅。但系个使用率系零，点解咧？因为原来下面已经有条马路噶啦。咁所有人咧，其实行嗰个位就唔会用条天桥，你唔使搞咁多嘢。系啦，个个喺下面过马路就得噶啦。 哦，咁啊得意喎，点解会喺呢个情况底下有条天桥咧？ 系，我估。通常呢啲位咧就系因为本身下低系冇呢个交通灯，于是乎咧佢以前咧，我估啦吓，以前。就起定咗条天桥先，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过马路咧就安全啲。咁但系搞下搞下之后，可能啲道路设计改善啦， 规划改变咗， 系啦。咁下低咧就加翻条马路，咁条天桥自然有马路，天桥梗系冇人行啦，系咪咁嘅咧？ 啊，你真系醒啊，小白，真系咁样。 咁唔使你讲嘅，系啊，我都知噶啦。 系赞下你好啲啊嘛，朝早系咪啊？大家都开心啲。咁嗱，其实真系咁，系点样咧？因为当初规划嘅时候咧，就系谂住驳去南昌村嗰度嘅。咁但系咧，最后咧。嗰、那個位咧就攞咗嚟起第二條村啊，咁咧就變咗咧嗰條天橋就照起咗喺度，咁但係咧就變咗就，但係佢下面咧就規劃咗第二度，就俾你喺下面過咁樣，咁條橋嘅用意咧同一開始就有啲唔同咗，咁所以咧呢條橋最後就冇用咗啦，就變咗係叫做佢哋咧有啲新聞報道咧就話叫做拱橋啊， 哎呀， 係啊，就唔係拱橋啦，但係 係拱橋， 係啦，拱橋啦，咁啊多 橋啊， 係啦，呢啲咁嘅拱橋其實香港都唔少 嘅，佢好無辜噶其實， 係 咯，係咯，無啦啦俾人標。签咗做拱桥， 系啦，当初谂住有用噶嘛，而家就攞嚟养白鸽咁样， 或者落雨可以避雨咯。 系啦，但佢其实封咗噶喎， 避到咩？ 点解避唔到啊？ 好过冇都有个瓦遮头， 系咯。 如果有篷嘅话， 行人天桥都避唔到咧，应该系嘛？啲雨照劈落嚟嘅啫。 哦，即系如果有风咁啊嘛， 系咯。 哦，咁如果咁样垂直落就应该避到嘅， 都挡到少少嘅。 系啦，不过呢条桥咧就真系。不过其实佢封咗啊，你冇得用嘅直头，即系你想行都冇得入去啊。咁、所以其实根本真系一条即系废桥啦咁样。咁同埋呢啲咁嘅桥咧，就即系多咗出嚟嘅时候咧，你要拆其实都系麻烦嘅。 系啊， 嗰日系要封晒成条路咁样。 下低又要行人咁样，系咪先？ 系啊。 不过我觉得调翻转嘅机会会比较常多咯。我意思即系话本身有红绿灯嘅，咁、但系因为可能因为交通意外多啦咁样，于是乎咧就将个红绿灯废咗，就变咗条天桥。呢啲 case 咧，我觉得会多过咧就系拆咗条天桥咯。 哦，咁都系嘅。但系其实讲真啊，呢啲天桥嘅嘢咧，真系唔系个个中意用嘅。即系你有时系。转咗天桥咧，反而大家惯咗下面过咧，就唔理啊嘛，照喺下面过咁样。同埋天桥你知咧，其实比着你话要行楼梯，你都觉得烦啦。 有 lift 噶嘛， 一啲啲啦， 系啦，条条有咩？ 尽可能都有嘛，相见共用。 系而家就应该要提倡呢样嘢多啲咯。但系以前有啲旧嘅天桥真系冇噶嘛。 系啊， 系啊，咁啊系嘅。 系啊， 而家有好多天桥咧都改建，咁啊加翻部 lift 嘅。但系如果你话有啲旧式啲嘅，佢仲系嗰啲钢筋天桥嗰啲咧，即系踩落去唔系英泥嗰啲。咁嗰啲就难改啲咯。 哦，如果我真系感觉唔到边啲踩落去唔系英泥喎。 系啊，迟啲话俾你听。 系咩？ 系啊， 咁劲你踩只踩落去都知。 系啊，有啲系仲系钢面咁样噶，即系有部分天桥起嘅时候，咁、到而家都仲系喺度咁样噶。 哦，系啊，你下次介绍下俾我哋知啊。 好啊，好啊，好啊。 啊 好，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要问一问阿 O 先。喂，阿 O。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 酷热天气警告，而家你系咪热亲喺出边？ 热辣辣啊！不过头先听你哋讲咧，讲桥咧，几即系想 friend 桥，你哋讲桥啊，好多嘢听得到。真系要同翻阿Toby 讲啊，真系有钢桥噶，有啲桥一踩落去就知道啊。佢真系啊，太年轻， 太年轻，我都能够话太年轻啊，仲想挑战我，叫我下次介绍下添，真系 真系啊！香港都好多嗰啲一踩落去咧，拱拱声嗰啲钢桥嘅，咁啊过马路，同埋咧，其实天桥咧。如果大家即行人咧願意多用嘅話咧，真係有機會改善到交通嘅路面情況嘅。 係、 呢個係一定，因為少咗紅綠燈啊嘛。 冇錯， 咁啲車咪路路暢通一啲咯。如果可以嘅話， 係啊，又唔使塞啦，係咪？ 係，咁但係 即係好似頭先你話齋，有啲人就怕麻煩咯，咁啊有天橋咧就唔行，就反而咧挺而走險，又跨欄啊，跟住又非法過馬路啊咁樣嗰啲咯，咁今日都仲見到好多噶。 係啊，喂，其實世衛咧都建議我哋行多啲樓梯啊，天橋係真係幫我哋健康啊。 係啊， 係啊，朝頭早咧都可以拉下筋，做下啲輕鬆嘅運動，特別強調輕鬆呢兩個字，點解咧？今日天氣真係比較熱啊，翳焗 feel 啊，完全一滴風都冇乜咁樣啦。不過咧，天色又唔差嘅，藍天白雲都有見得到啦，能見到亦都相當高嘅。咁不過熱嚟講咧，好多朋友都會選擇留喺屋企瞓多幾個字啦。哇，熱辣辣咁早就起身咁樣。咁但係就睇下你選擇邊一種方法啦。如果你話喂夏天嚟講，想自己 keep 住一個完美啊嘅 body。靓啲嘅身形，咁你真系朝头早可能做下运动先翻工翻学咧，可能对于你嚟讲系一件好嘅事嚟嘅。不过就要带多一两件衫替换咯，因为都好容易出汗啊。我觉得今上咩咁 坐喺度都出汗，话俾你听下。 系啊， 系啊，晏昼时间咧有机会，好似头先听你讲去到30度啊，33度、33度，33啊， 新界仲要再高一两度，咁啊3+2都有几多啊？35啊！ 哇，真系 谂起我而家都想滴汗啊！ 系啊，听 出紧烟你个头 啊！咁所以今日咧，大家就可以谂一谂，今日着咩衫咧就为之啱啦吓，咁啊。详细嘅天气交翻俾 Barbie 同埋小白啦。 好， 唔 该 晒。 咁啊，天气方面真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喂，不过咧，我哋话就话酷热天气警告啦，但系都话有几阵雨嘅。 系啊， 系啊，日间啊酷热啦。嗱，市区最高啊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不过真系又系呢句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系啦，咁啊雷暴啊，真系应该唔知会唔会有雨水啦，不过佢都话到有几阵骤雨嘅，咁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明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啊又有雷暴咯，随后几日啊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即系空气好啦吓，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嘅，咁啊朝早嘅时间我哋一齐上下堂，今朝晨光大学嘅话何安达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 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同我哋了解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紧嘅事嘅。早晨啊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相信大家咧對於吉祥物就一啲都唔陌生啦，因為一啲可愛嘅動物咧，真係可能可以幫到咧去到宣傳個地方又好，宣傳啲產品又好。咁啊，熊本熊咧，大家就應該好熟悉啦。不過我見到有位政客咧，佢就真係拖一隻真正嘅熊人出嚟，到底係點解咧 ，Andy？ 係啊，嗱，呢一個選舉咧就係美國嘅加利福尼亞州咧嘅罷免選舉，咁要成11月先至可以投票嘅，咁但係咧就而家個主角咧就唔係啲候選人，就變咗一隻真正嘅阿拉斯加嘅大灰熊啦。咁因為其中一個候選人咧，就佢去到邊度做拉票咧，都拖住一隻，唔係拖住啦，都有一隻大熊人，成千磅嘅熊人咧，就喺佢身邊就即變咗係成個選舉咧嘅焦點咁滯。咁呢只熊咧，佢就話咧，其實由細到大咧都係人飼養嘅，即係佢係熊爹哋媽咪一早就死咗噶啦，即係一路係人養大。咁佢就講話咧，而嘅放生佢去翻大自然咧，反而佢應該生活唔到噶啦。咁但係咧，都有啲愛護動物嘅團體咧。就話喂唔得，我哋咁樣應該犯咗法嘅。咁就有關方面咧，仲調查緊，究竟佢咁樣做咧係得定唔得嘅？ 係。咁但係唔係佢自己養噶嘛？係咪啊？ 呢只熊佢自己揾翻嚟啫，唔係佢親自養嘅。 即係佢知道有呢一隻熊仔。咁但係點解要揾一隻熊咧？即係有好多動物噶嘛。即係佢呢一隻大灰熊仔1000磅噶喎。 哦，咁啊要講翻點解有呢個選舉啦？咁加利福尼亞州今次呢個選舉叫做罷免選舉。個州長咧，其實係2018年嘅時候選咗出嚟嘅啦，就個任期未完嘅。但係喺美國咧，有19個州咧就有呢個制度嘅。只要你揾到上一次投票咧嘅12%嘅選民咧出嚟簽名話我要罷免選咗出嚟呢個人咧，咁就揾夠簽名咧就要搞噶啦呢個選舉。 哦， 咁嗰個門檻咧。 今次應該咧就150万個加利福尼亞州嘅選民啦。咁、結果咧有成200万，咁所以係過曬嗰個門檻噶啦。好啦，咁呢一個做開嘅州長咧，咁就俾呢個候選人拖住呢只紅人出嚟，個候選人咧就叫做叫做 John Cox，COX。咁佢就喺個選舉嗰度咧，就笑而家呢個州長咧，佢叫做 Gavin Newsom 咧，就話佢好即係佢係靚仔仔，但係就做唔到嘢嘅咁樣。咁就笑佢，即係成個選舉個主題咧，就叫做 Beauty and the Beast。 係。 咁即係話我咧 ，Cox 咧，就係好似只紅人咁樣、做實事嘅，好有 power 嘅，好有力量嘅，就唔似而家呢個州長咁樣得個靚仔樣得。得把聲嘅，咁就所以咧，佢就唔係淨係講，就直情揾咗只熊出嚟、我就好似呢只熊咁啦。 係， 咁、那個古仔就咁嚟嘅。咁當然啦，加利福尼亞州咧，其實佢哋嗰支州嘅旗上高咧，都有一隻熊喺度嘅，係一粒熊熊星咧。咁然之後就有隻大熊人喺度。咁、加利福尼亞州同熊人就好有淵源嘅。嗱，而家我哋去加州咧，就應該見唔到熊噶啦，應該喺嗰度冇曬噶啦。但係即係當嗰、那個區域仲係喺墨西哥人管治底下咧，就試過有啲動亂咧，要推翻墨西哥嘅統治咧。嗰、時佢哋就想揾一個好鮮明嘅形象出嚟咧，希望就係威猛啲啦，即係啲敵人見到會驚嘅。嗰時就諗到咧，我哋個州裏面咧都其實有好多紅人喺度喎。咁結果就用咗紅啊。 大家嘅反應又如何咧？即係雖然大家頭先阿 Andy 解釋都好清楚佢嘅意思啦。咁但係都有可以好多方法去到表達噶嘛，即係可能你可以揾一隻mascot 嘅公仔又得，或者你有啲宣傳單張用一啲圖畫又得。但係佢今次真係帶住一隻1000磅嘅熊引出嚟喎，咁大家個反應係覺得好親切啦，定係點樣咧？ 我諗起碼媒介就好中意啦， 有上位啊嘛， 喺鏡頭面前咧就係好有吸引力。咁而事實上咧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其實列根做總統連任嘅時候咧，佢都做過加州州長噶嘛。佢其中一啲競選廣告咧，都係揾只熊出嚟嘅。佢嘅意思咧都係話我哋都需要一啲係好堅強、好有力量嘅人咧，去出嚟領導大家咁樣。咁所以加州人對於熊呢一個形象咧，一啲都唔陌生嘅。 哦，又幾得意喎！其實我又睇翻啲相咧，嗰隻熊人又真係同呢位 John Cox 大家好似好 friend 咁樣。呢啲相我覺得都幾啱佢自己用啊！即係如果要嚟宣傳， 但係不過咁講，Kitty 一隻養熟咗嘅熊咧，仲可唔可以叫佢做 Beast 咧？嗱，呢個選舉其實都幾得意噶。對上一次同埋唯一一次咧，加州咧係成功係有呢啲罷免選舉咧。嗰次咧就係亞洛舒華新力加贏州長咧，就係嗰次啦。咁但係今次咧就我諗最後咧都會好多候選人出嚟㗎啦。咁上一次有百幾個，咁今次裏面咧有好多得意嘅人嘅，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有啲係三級女星啦，有啲係模特兒啦，仲有一個咧係。喺奧運會咧，代表美國係攞過10項全能金牌嘅一個運動員啦。咁佢後屘咧就變咗成日由男變到女嘅。所以今次除咗啲紅之外咧，其實啲候選人裏面咧都有好多好特別嘅選擇俾啲加州嘅選民。 咁幾時會有結果㗎 ，Andy？ 嗱，佢哋呢一個程序其實好複雜嘅，即係而家咧就夠。200万人咧启动咗个程序啦，咁之后咧啲选民咧其实又会有30日咧，你哋再谂清楚先，系可以将自己个名抽翻出嚟嘅， 系， 咁但系即系好似我哋冷静期咁，咁但系佢我相信就唔会噶啦，咁之后咧就仲要啲政府部门啦、立法会啊，就过啲程序，最后咧就仲有60到80日嘅竞选期啦，咁所以到投票嘅时候咧，应该系11月噶啦。 哇，仲有咁长嘅时间，我谂嚟紧 Andy 可能即系都会可以喺某啲候选人出招嘅时候，同我哋再介绍下。咁所以我哋倾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一再倾过，唔该晒你。 好啊，拜拜。 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 当你感到无力软弱之际，不怪宿命。 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忌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 等不到来年变老，就怀念那种悠然脚步。 来吧，趁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既是后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无惧雨水沾湿两眼。 早上7:24，这首歌《青春颂》。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好啦，朝早嘅时间7:24啊，话欧你好啊， 你好啊，小白你好啊，芭比，礼拜六日去边度玩啊？两位拍档， 礼拜六日主要系筹备一啲活动嘅进行， 帮小朋友啊？ 唔系啊，系琴晚我哋呢度有一个活动，所以就比较都系寄情于工作嘅、 加油啊，加油有回报啊，努力系啊， 加油啊！ 我同小白就去玩，小白去咗边度玩啊？ 我就试下去搵下嗰啲古村咯、 哦， 不过就搵唔到， 系咪啊？ 系 啊，古村系乜嘢？ 古村即是一些以前香港很荒废了的村落，咁入边咧仲有啲可能如果你揾得好啲嘅嗰啲村咧，保存得好啲，仲有啲装饰喺度啊，会保存得几好啊。不过揾唔到 ，OK， 系下次咯，下次再去过咯。 好啊， 你又去咗边啊？ 我就同啲 friend 饮饮食食玩玩啦，通常系留喺室内多啲啊，好热啊，我觉得礼拜六日咧，除非你系去沙滩啦，咁但系好多报章都话，即系如果你系去沙滩嘅话，其实好多人都冇理嗰啲限聚令啊，跟住又冇戴口罩啊，咁样又吃又喝又游水咁样，咁所以沙滩都多咗好多去執法嘅人员去巡逻嘅，咁都亦都有开出告票嘅，所以即係嚟緊啦，星期三啦，佛誕嘅假期，好多朋友都即係除咗有信仰嗰啲，就會去做一啲信仰嘅參拜。冇信仰嗰啲都係出去沙灘啊，去郊外玩嘅。咁所以就想温馨提示一下咁多位啦。 係啊，而家仍然抗疫期間嚟㗎。係 啊，唔好鬆懈啊。 係啊， 嗱關於呢一個活動咧，都因為疫情嘅緣故咧，就繼續取消啦。就係呢個長洲嘅太平清照啊，就取消咗呢個包山嘉年華啦，同埋飄色巡遊啦。但係咧祭祀同埋派平安包呢啲活動咧，都會按照傳統舉行嘅。咁啊，有長洲嘅安老院就安排啲節目俾啲長者啦，包括咩咧？直播神功戲喎，今年會， 哦、 即係等啲 即係網上面睇喎。 係啊，可能開個 screen 咁樣拉、 一齊睇咯。 係啊，俾 投射咁樣最好就 係俾公公婆婆睇啊。你知如果喺户外嘅地方又第一驚疫情啦、第二即係聚集啦嘛、第三嗰樣嘢就係好容易即係熱親啲公公婆婆。係 啊，同埋呢排有多雨水啦、又唔穩定個天氣。 係啊，咁、可能咧呢、直播神功戲咧都會成為新嘅常態咁樣。咁啊，啲公公婆婆都覺得啊～都幾好喎、希望遵守呢個習俗喎、仲會齊齊齋戒添。意思係咩呢？就佢哋會食齋菜咯，喺翻自己嗰、那個老人院嗰度。咁所以都其實疫情底下好多唔同嘅都有啲新啲嘅常態咧。今年就繼續冇飄色啦，唔知道可唔可以播翻上年嗰啲飄色？ 因為主題唔同咗。 係啊，我見佢好 update 嘅喎。以往咧，即係嗰年發生啲咩重要嘅事，有啲咩突出嘅人物咧，就會攞曬嚟做飄色。 剪過佢再出得唔得？例如佢嗱，佢每一年都有啲特別啲，可能係諷刺時弊啦。嗰啲位咧就 睇有冇得翻炒啊？ 唔係嗰啲位置，置咗佢，留翻嗰啲密密有嗰啲，佢啲密有噶嘛，即係例如可能上次你扮哪吒， 係啦 ，B 型金剛啦，哪吒有啲傳統啲嗰啲，即係今年興三國無雙，可能未留關張咁樣咯，係 咯， 即係攞把刀咁啊扮下關羽咯。 佢前幾年都有啲又係扮過關羽噶嘛，咁你剪翻出嚟用咪得咯。 關羽啊可以常常出現， 常常出現，孫悟空又可以常常出現， 關公咁正氣係咪先啊？擋一擋殺先，幫大家劈一劈邪。即是可以想一些人物美少女战士那些就可以咯其实都可以 年年都可以用其实是时候想定一些人物是这样的 你首先找个少女先再变成美少女战士挺好看啊啲阿公又中意睇啊，好开心噶、啊，飘色梗系睇呢啲啦。啲阿叔阿公啊，同你讲，咁可能真系可以加入呢一个咧，即系叫做睇翻上年嘅飘色巡游啦。不过平安包又要食实体嘅， 系啱啊， 冇平安包 唔 系， 冇得食虚拟嘅，食虚拟又唔利是啊， 食虚拟唔系 食 都得嘅 ，send 佢你手机啦 ，send 佢你手机啦 ，sticker 好似啲奖系 sticker 咁样， 整个平安包 sticker， 诶、啊，请你食个。平安包啊，等你咧啲牌都唔使俾人抄咁样嗰啲咧，依家好多 sticker 嗰啲祝福语，其实可能做埋啲长辈图嗰啲咧，有啲莲花啊，跟住有平安包啊，跟住有呢、這个叫做太平清照嘅意思，咁、 啊、 都 OK 嘅。咁啊，希望大家都用自己嘅方法去度过太平清照啦。 今日系五月十七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六。释宜祭祀解除会亲友， 我都好想会亲友啊！ 都系用住网络通讯先啦、啊。今日既嫁娶安葬， 都唔关我事， 唔关你事都得个之字。今日都系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我会好好利用科技同其他人沟通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以巴新一轮冲突持续，以色列持续向加沙进行袭击，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炮还击。双方这轮冲突已经持续七日，造成严重死伤。巴勒斯坦透露，以军连日攻击导致加沙188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会继续全力打击哈马斯，直至完全恢复和平，但相信要一段时间。联合国安理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以巴局势，由轮值主席国中国主持。主持会议的外长王毅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形势十分危急严峻，停火止暴刻不容缓，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全力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王毅指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核心，人道援助是迫切需要，尽快全面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围困，安理会必须采取有力行动，重新支持两国方案，但由于一个国家阻拦，安理会至今未能发出一致声音，呼吁美国承担应尽责任，采取公正立场，支持安理会缓解局势。辽宁营口市近期出现新型肺炎群组感染，新华社报道多名官员已经被问责。报道指出，直至昨晚八点，辽宁这轮疫情已经报告九宗本土病例，六宗无症状感染，经有关部门和卫健执法机构调查，查明存在首诊责任不落实、监管理职不力等问题。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和副主任宋良伟等多人被问责。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顺利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Hi, I'm Chris. I'm Johnny.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our new single Higher Power on RTHK. 这首歌的首播就不是在地球的，而是连结太空站的太空人，来自英伦的四人组 Coldplay 最新作品 Higher Power。 Sometimes I just can't take it. Sometimes I just can't take it. And it isn't alright. I'm not gonna make it. And I take my shoes untied. I'm like a broken record. I'm like a broken record. And I'm not playing right. Just so I go out by kill me 每支他们的作品都没有令我们失望，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Coldplay Higher Pow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说食加热烟少些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大黄蜂，别迟住啦！ 似大黄蜂，仲有工蜂、红蜂同蜂猴，每只蜜蜂都决定地球嘅命运。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救 B 大作战，英国皇夫男神 Jimmy 誓要喺一年之内拯救蜜蜂生存危机，永续花粉传播，确保我哋嘅食物供应无后顾之忧。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0-6-2-4-7-0-0， 睇住应该系2-3-3-1-2-3-3-4。 咦，呢、這个咪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由而家到6月14日为你提供申请咨询服务。 想了解多啲，预约专人讲解，协助填写申请表格，打嚟23312334。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7:38啊！早晨，中国早晨，晨光嘅听众， 有一样嘢先讲讲先啊。 好啊， 咁今个礼拜已经系 DSC 跑入直路啦， 系啊， 最后阶段啦， 系啊， 需唔需要再加一把劲？ 我觉得需要嘅，因为咧我知道有啲人可能已经考晒都未定嘅，即系睇你唔同科啦。咁剩翻落嚟， 或者放弃咗啊？ 冇，唔会嘅，唔会嘅。去到呢个阶段应该唔会。但系有啲咧，真系要可能挨到最后嗰科，咁啊，即系可能比较孤独少少嘛。咁所以更加需要我哋帮佢哋打气咯。 比在你考试咧，你请系守尾门啊，定还是早早考？ 梗系早早考完啦、正所谓早买早享受，早考早甩烂。 唔系，我系中意守尾门噶。 点解咧？ 因为好似同成个过程咧同步啊！嗱，第一日有我份，最后一日我都喺度。 我唔需要噶，你哋玩啦，你哋玩得，你哋开心就得噶啦。 因为我等佢哋辛苦啊嘛，不如一起玩啦咁样。 哦，唔系，但系呢个系一个即系长久战啊嘛，即系会好磨蚀你嗰个精神噶嘛。 咁亦都睇到你个人个耐力有几多咯。 系啊， 咁快都个零都唔系个零礼拜啊，即系大约一个月嘅时间。 唔系噶，对我嚟讲系两年噶。即系由一开始踏入已经系即系一个作战状态。 如果照你咁讲，根据而家吓即系养儿育女嘅规矩咧， 系 可能系一出世已经开始准备。 系噶， 因为一个试定你好多嘢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阴功啊真系。 咁所以我哋系咪要继续帮仲考紧试嘅同学仔打下气咧？ 之前咧我哋有一个嘅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啦，咁我嚟紧我哋不如有一个 DSE。继续加油站啊！ 继续加油， 即系帮你继续喺呢个礼拜里边咧加加油。如果大家想喺我哋嘅节目时段里边帮你嘅亲朋戚友，特别当然都系考紧 DSE 嘅考生们啦，打下气嘅，咁可以留个言俾我哋嘅。咁今次咧，我哋转移个阵地，你试下大家去晨光嘅 Facebook 嗰度啊，喺晨光第一线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哋。你一上去，你见到置顶嘅就有个 post 写住晨光 DSE。继续加油站，留个言，咁我哋听日抽少少时间，每日几分钟啫，喺7:30之前读出你哋嘅留言啦。 我相信数量应该冇之前咁多啦，即系好似头先咁样讲，即系话有啲可能亲朋戚友已经考完咯，但我又咁谂，好多时咧啱啱考完，又或者真系临放榜之前咧，大家都仲系处于一个比较忐忑啊，或者迷茫嘅状态嘅，即系譬如就算我考完试都好啦，我就真系会好轻松嘅，但系我有啲身边以前有啲同学仔咧考完咧。佢都仲未能够释怀啊，即系仲处于嗰一个紧张嘅气氛。 即系你 讲 紧佢30几岁嘅时候都未能释怀。 而家释怀。而家我冇理佢啦，已经。即系啱啱考完之后咧，可能佢都仲有一段时间咧，系仲喺度思考翻，到底我仲考得好唔好咧？咁虽然你已经改变唔到啦嘛，咁可能呢一啲时候咧，你都可以讲啲说话去到鼓励下佢啊，即系反正你都而家改变唔到个结果咯，咁啊点首歌啊咁样，都可以写上去我哋呢个继续加油站嗰度咯。 系啊，麻烦。大家去到晨光第一线嘅面书专页嗰度留个言俾我哋， 帮 我哋听日开始每日几分钟，7:30之前帮你读咗佢。 嗱，如果你想赞钟哥好靓仔嘅话咧，我哋已经收到啦，因为喺个 post 底下咧，而家暂时主要都系赞你靓仔为主啦。咁我就觉得可以将呢一个赞美嘅留言咧放喺第二啲 post 嗰度，系。 睇嚟世界真系变咗。 点解咧？ 我初出道嘅时候冇人咁讲。 哦，系啊，审美观系随住个世代变而变噶嘛，唔系。咁可能你真系有咗阅历之后，多咗一份男人味啊。 但我冇日历咯， 吓冇日要我送过俾你啦。留言咧，我系需要啦。平时 morning call 我哋亦都叫人哋留低一个 message 啦，我哋帮你点首歌俾你喜欢嘅朋友啦。咁其实咧喺一个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每一日啊，即系我同你钟哥啦，几乎每一日都会遇到嘅情况底下咧，其实都可以留低一个 message 嘅，就系咩咧？我哋叫早餐嘅时候， 哦，都系噶。 嗱，而家我哋习惯咗叫早餐啦，系啦，咁啊，有时候咧唔记得咗揿，即系有时唔记得咗揿，譬 如餐具嗰啲咧，你都会留翻个言俾啊，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俾翻几份餐具我哋啊？咁样即系如果我哋冇自己冇自备啲环保嗰啲啦，又或者想要一啲辣酱或者一啲酱汁，咁你另外都会留言啦，咁样咁好啦。最近咧就喺呢个应该系台湾嚟嘅，即系睇佢嗰个嘅程式，就有一个客人咧就留咗四只字，而令到一间餐厅咧唔接受佢嘅 order。 如果你話喺香港咧，四隻字嚴留佢嘅 order 咧， 同食物同食物有關嘅，同食物有關。 唔係嗰四隻字都可能同食物有關嘅喎。 係咩？ 有噶，都係抌咗某一啲嘢啦。 哦，OK， 都係同食物有關噶嘛。嗱，如果留嗰四隻字，當然係唔會落 order 啦。 係。 喺香港 唔係一啲粗言話語，亦都其實唔係鬧人嘅 説話嚟嘅。嗰四隻字一定係我冇錢俾。 哦，唔係， 咁啊冇理由幫你，我都講到明冇錢俾。 純粹係一個食物嘅要求，而佢留完呢四隻字之後咧，嗰個老闆就覺得佢有公主病，就唔做佢生意啦。到底係咩咁緊要咧？ 哦，去骨走皮。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佢仲要咧頭兩個字係疊字添。就令到更加反感，咩事啊？而家我系你男朋友啊，咁 样 B B 唔该， 就系哈哈莫学。咁咧，嗰个老板睇到咧，真系 O 咗嘴啦，就话哈哈莫学。咁可能佢我唔知佢系咪嗌白灼虾，定系一啲总之有虾嘅食物啦。咁佢惊有壳，咁佢就写埋个要求落去，就话哈哈咧要莫学咁样。咁可能咧，老板就唔受呢套，或者老板系女士啦。咁佢咧就取消咗。 咁就留言嗰个可能系男士噶嘛？ 都有可能。咁但系啲网民咧，亦都会即系一致即系。當然俾人 post 出嚟，我先見到啦。咁啲網民就話：哇，唔係嘛咁樣。佢話唔定下次有客人即係咁多要求嘅話，揀埋啲蝦要公定要乸都得啦。咁樣即係好多一啲特別嘅要求。咁原來咧喺即係呢一個叫做外賣程式出咗之後，大家都可以喺呢一欄裡面寫上自己嘅要求咧，都曾經有好多得意嘅留言，或者係一啲比較無理嘅留言喺度嘅。嗱，當然你可以覺得佢玩啦，但我相信哈哈摩。学咧，应该可能系真系佢希望嘅，即系博下咯，写咗啫嘛，又未必有啊。因为有时你写咗咧，佢真系未必理你噶嘛。 但系如果写咗呢个厨房唔理嘅话咧，作为呢个顾客可唔可以告佢嘅咧？嗱，我写咗，你接呢个单即系你应承啦，我应承咗之后你又唔做， 系可唔可以告佢？你可以反映咯喺个 app 嗰度， 即系跟住又唔俾钱啦。 唔可以冇咁又唔可以唔俾钱嘅，咁顶笼你可能即系劣评佢啊，或者即系喺个分数度俾低啲。 唔系而家有好多诈诈递递唔俾钱噶嘛，香港系啊， 唔系咁，但系调翻转老板可唔可以劣评佢 咧？其实都可以， 你要要求 互相噶嘛呢样嘢。 系啊，即系正如你。真係去間餐廳嗰度食飯咁樣，咁你無啦啦叫碟白灼蝦，叫人哋哈哈剝殼咁樣，咁都唔得啦！你食大閘蟹，如果人哋幫你拆蟹，都額外收服務費啦。你有冇試過？ 咩啊？ 食大閘蟹咯。 有，但係通常 唔知加$10一隻咁樣。 我通常都唔會啊！如果喺出邊食大閘蟹，我必定係自己剝嘅，因為我都係信嗰個都市傳言嘅。后巷有个冇牙婆帮你捞， 佢真系企喺你隔篱度剥噶。我试过一次喺上海，佢真系 隔篱有个冇牙婆帮你剥。 你望住佢嘅，同埋戴晒手套嘅， 都系一个冇 都系冇牙婆嚟嘅不过，咁冇所谓噶，做咩啫？人哋攞对手帮你剥啫嘛，有冇牙关你咩事啫？真系，我睇咁多都市传言啊，咁你唔食冇骨凤爪啦？ 哦，冇骨凤爪。 你更加睇唔到添 啊！唔系毛骨凤爪，佢哋摸唔到噶。 点会摸唔到啊？ 摸唔到啊！你点样摸？ 你真系冇睇嗰条片啊！系成只摆落个口度乱翻出嚟噶。好嗱，呢啲都系都市传言啦，戴翻个头盔先系啦。咁譬如咧，佢话有啲客人咧会喺上面写咩咧？譬如佢买一份$60嘅鱿鱼啦，咁佢会写话我想要大概$100嘅份量嘅咁样。咁但系俾钱系俾$60咁。咁有好多呢一啲嘅要求咯。咁我唔知道喺香港会唔会都有同样嘅事情发生啦，系啊。咁但系我谂而家呢一个 app 咧，对于大家嚟讲都已经变成咗生活嘅一部分噶啦。好多时咧。喺香港啦，我有见过有一篇报道咧，而家谂翻起啊，就系话走芫茜，即系有啲人好中意芫茜啦，雪糕都芫茜啦，但系有啲人咧系一有芫茜摆咗落去嗰碗嘢嗰度咧，佢就顶唔顺噶啦， 即刻呕啊！ 系啊，咁我曾经见过有一个 post 咧，就系话佢叫嗰间嘢叫咗10次啦。 寫咗十次話走完西，終於第十次真係走咗俾佢啦。係、但係佢嗰句走完西就打咗五十次咯。喺嗰個留言板嗰度。 呢個係咪白元浩嚟㗎？唔係啊嘛。 唔知 佢叫你走完西，走完西，走完西。 唔係，我諗佢第二次都仲冇走俾佢，佢應該 blacklist 咗呢間嘢啦。係、咁啊，今朝睇下我哋食早餐嘅時候有啲咩嘅留言，我幫你打落去啦。 好啊。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十分听过有洪家豪的迷之微笑。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崔杰彤。早晨啊，钟哥。嗱，我问下你哋先，你哋细个嘅时候咧，多唔多接触嗰啲农场动物噶？ 即系鸡啊， 都要谂一谂农场动物系乜嘢？ 咪音诶，咪音音乐农场。 就去唔少啦， 系咪啊？ 我细个时我未有啊。 咁有冇噶？有冇农场动物噶？我好似真系冇去過。 农场啊，真系冇乜啊。 即系你哋冇乜话去 唔系你话接触嗰啲喺街市嘅动物， 而家唔系嗰啲啦。 譬如鸡鸭鹅，梗系有啦。即系活生生嘅。 活生生农场以前荔园咪有羊咯，喂羊仔咯， 动物园 里 边咧、 啊。 不过而家即系奉劝咁多位去到街市咧。当然啦，譬如如果中意食活鸡，梗系最好啦、不过自己就唔好接触啦。 系啦，唔好抱起佢以前有个动作会做噶嘛， 有 啲人 唔好做啦，系好 系啦系啦，掂都最好唔好掂啦。咁啊嗱，其实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都系多数喺街市见到头先讲嗰啲，譬如鸡啊、鸭啊嗰啲啦。咁不过都系。即係俾人食用嘅公，即係個公用啦。 家禽啊！ 家禽係啦。咁我記得咧，細個嘅時候咧，沙田街市咧有一間係唔知雜貨鋪定係賣豆品定係咩咁樣嘅。咁佢咧就每一日咧都有一個紙皮箱喺度嘅。咁、那個紙皮箱裡面咧全部都係雞仔， 即系啱啱出世冇耐嗰啲鸡仔系啦，咁啊好得意啦，咁啲小朋友好中意去嗰度围观嘅，咁、那个老板都好好人嘅，即系俾我哋自己试下摸下，或者如果你见到佢咧，啲小朋友都唔系话攞手去拍啊咁样咧，佢都俾我哋围喺度睇嘅。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唯一一次咧接触农场同埋比较近距离地真系摸到一只鸡仔嘅感觉啦。咁、你知细路咧定挨阿妈养噶嘛？我细个挨过好多次嘅。 养鸡仔啊？ 系啊，因为我觉得哇真系好得意嗱，嗰阵时咁细个咧，讲紧几岁。嘅时候咧，你唔会去深思熟虑，你买咗一只鸡之后，你要对佢负责噶嘛？即系你冇谂住啊，你要养到佢大啊，或者你要养到佢去到咩嘅境界咧？定系你翻到屋企，原来有好多嘢要添置。嗱，细路哥系乜都唔谂嘅，净系负责提出你嘅诉求嘅啫。我就同我妈讲：， 有， 我想养呢只鸡仔啊！咁 细路仔有嘢谂噶，谂点样氹掂你咯。即系谂一样嘢啫嘛，氹掂阿妈可以养就得噶啦嘛。 我嗰阵时都冇咁醒添啊，咁、我阿妈咧就讲咗一句说话啫、就令到我放弃咗啦。 养大咗会点啊？咁样系嘛？ 冇错啦。嗱，我妈咪话可以，你可以养，不过。如果你养嘅话咧，你就要讲养到几大嘅时候咧，佢就将会成为你望嗰边个鸡档，嗰啲咧咁大只嘅时候，咁跟住之后就同我讲啦，都系要食咗佢个窝咁样，咁、我当其时就吓。食咗佢唔得噶，即系佢系宠物嚟噶咁样啦，咁于是乎我就放弃咗呢一个念头。 点解你咁快咧？嗰阵时？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恐惧咯，呢一个观念。 如果照你的逻辑，你养大我，我第时嫁咗人之后，我都是不理你的，你需要到我几多岁结婚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同你阿妈讲，你阿妈就会觉得啊系。 我不知道嗰阵时咧，可能真系一眼望埋去另外嗰个家禽部嗰边咧，太深刻了，我就觉得望望眼前嘅鸡仔，再望望嗰边喺鸡笼入边嗰啲鸡咧， 俾阿妈吓窒咗。 系啦，即系吓一吓。 喂，但系咧，之前即系题外话啦，喺呢个港台电视31咧，佢有一个外国嘅纪录片几得意嘅，就系而家咪好兴话食素嘅，咁、但系话外国咧，即系佢去访问嗰个家庭咧，佢就好中意食呢啲家禽类嘅，即系鸡啊、鸭啊、牛啊、羊啊咁样。咁佢尝试做一个实测啊，就系俾佢养，即系屋企啊，成家去到养一啲家禽，即系养啲鸡啊咁样。到到最后想睇下佢哋会唔会因为咁样即系产生咗感情而 唔食佢， 而唔食佢，结果。佢哋都系食咗， 食咗， 系啊，系啊， 即系肚饿嘅时候都要饱腹啊。 唔系，系咯，即系当然啦，我觉得唔同人有唔同嘅反应啦，但系都唔一定系好似头先我哋咁谂，我哋梗系会觉得啊好残忍啊，你同佢培养咗感情，冇理由食佢噶嘛，咁啊宁愿唔养啊。 唔系，睇下你系咩角度咯。如果有啲人系养鸡，本身真系谂住养嚟食嘅，咁啊另计啦。我都有个亲戚系咁样噶，本身咧一开始咧养佢就喺即系离岛住啦，咁又有个好大嘅天棚嘅，佢屋企系一个大嘅鸡笼啦，同埋一个大嘅白鸽笼嘅，咁我细个。去到佢屋企咧，我就觉得好神奇，因为真系可以飞鸽传书嘅， 系 真系可以绑个嘢喺个白鸽屋嗰度飞去隔篱屋，系啦。然之后咧，啲鸡咧又真系自己会飞落街咧，然之后自己会翻嚟。咁、我觉得好得意啦呢件事。咁但系咧嗱，讲翻嗰个宠物嘅问题啦。 你嗰个朋友养嗰度仲有冇啲狗仔喺度走啊？ 冇啊， 正所谓鸡 飞狗走啊， 争咁只狗啊，原来咁啊见到咧，即系除咗话养鸡啊养鸭之外咧，其实都有唔少人咧。攞豬嚟做一個寵物噶嘛，香港都有見過啦。我記得有女士即係將豬仔養到好大隻嘅時候，即係初初一定買翻嚟係細細隻，好得意嘅豬仔啦，跟住慢慢大啦，跟住就大到屋企嘅範圍可能會俾佢四圍都撞到嘢啊，或者甚至乎有啲破壞性嘅行為啦咁。咁近日咧見到有一個報道咧，係內地咧都有名女士咧養咗呢一隻豬仔。哇！呢只豬仔真係認真幸福啊，因為咧佢買翻嚟嘅時候咧係一隻好可愛嘅小豬嚟嘅啫，養咗3年。哇！原來豬咧嘅生長速度咧真係好犀利。佢養咗3年之後咧，佢變成咗150公斤。 哇！300多磅。 係啊！哇！即係其實完全抱唔起佢。個主人都話咧，如果個豬仔要過嚟咧攞嘢食嘅時候，你知啲動物咧通常都會走埋嚟撞下你啊，或者想撲上嚟噶嘛。佢話完全係招架唔住佢呢一種咁樣嘅土食物咁樣咯。咁但係話咧，因為全家人咧都好錫佢啊，即係對佢如珠如寶。嗱，佢每日咧要食5至6餐，如果5至6餐咧都系相当之丰富嘅，咁于是咧，即系佢呢一个爱宠物嘅行为咧，就惹嚟咗大家嘅厌视目光啦，即系觉得哇，只猪仔好得意，细细个到大都系好得意，又成为咗一个宠物猪咁，咁于是咧就好多人就争相想仿效佢咁样，不如都养翻一只啦咁样，咁但系咧真系要奉劝大家。 养宠物之前咧，系要谂清楚。我妈个道理系啱嘅，即系你真系要谂清楚你自己屋企系咪真系装得落呢只猪仔咧，同埋你有冇能力去照顾佢咧。嗱，虽然头先讲到好似全部都好正面咁样啦，但系其实咧呢个主人咧都有困惑嘅地方嘅。点解咧？因为佢要损耗咗屋企嘅大量金钱同埋空间， 俾嘢佢食啊嘛。 系啊， 转化咗食物啊。 佢食嘅嘢咧都几贵嘅。嗱，佢虽然主要咧佢话食五谷类，即系亦都有蔬菜、有零食、有水果、有鱼落有鸡蛋，即系原来咩都食嘅。 梗系咧，正所谓咩啊，猪哨啊嘛。 系啊，真系咩都食。 以前嘅猪哨系咩咧？就系食剩嘅餸菜倒晒落去就俾佢食噶嘛。即系以前啊，以前嘅年代。 而家咧，如果宠物猪就唔系啦，好矜贵啦，就系食啲新鲜嘅食材啦。 唔系农场都矜贵嘅，而家俾啲好嘢佢食。 系啊， 等佢啲肉质靓啲啊嘛。 橡果猪啊嘛，食橡果。 好彈啊！即係所以而家咧就即係啲寵物你都知啦，貓就有貓奴啦，即係狗又有狗嘅奴才。 咁呢個豬奴咁樣。 豬就唔知係咪真係叫豬奴啦？咁同埋咧，佢話佢成日都會帶佢 pick walk 嘅，即係帶佢出去散步啦。 但係只豬想唔想去先？ 咁啊唔知啦，我懷疑就。 通常豬仔都係想即係個感覺懶覺瞓低咁樣噶嘛。 係啊，同埋佢咧主人咧，你講得啱啊！講起瞓覺咧，佢係同佢主人一齊瞓喺張牀度嘅。 嗱，我先有个疑问啦，到底呢只猪几耐冲一次凉咧？ 我猪系好中意冲凉噶，系啊，猪好干净噶， 佢都有人手同佢帮佢冲噶， 系啊， 唔 系咁 抛啊嘛， 佢应该唔使好似狗仔咁样吹毛，应该都 啲毛短啲， 系咯系咯，即系 我估。 系咯， 我都冇摸过一只猪仔，咁但系个主人咧，因为佢每日买餸嘅时候都带埋佢出街，咁所以如果作为一个要保持宠物身体清洁嘅角度咧，其实佢应该系要经常冲凉嘅。 系，但系你唔好以为你养只狗仔同养只猪仔一样啊，即系狗仔可能会自己懂得去揾地方去便便啊。猪仔我真系 唔识， 我真系唔知啊。 唔知哦，佢又冇讲到自己有冇训练到只猪仔识得便便。 如果变咗做家速啊，即系呢啲叫加速，要变咗做加速嘅话咧，咁就好麻烦啊！你自己搞唔搞得掂先？ 系，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做一个宠物节目咧，咁都有访问过一个人咧，佢系曾经养过一只鸡喺屋企啊。咁当然而家唔得啦，即系而家你养好多呢啲家禽就要领牌啦。但系嗰阵时佢即系回讲，即系回忆翻咧，就系讲佢以前细个嘅时候养只鸡，咁都养咗好多年啦。咁我哋就从呢个宠物角度去出发啦，即系啊，咁如果你养一当一只宠物咁样去养佢，咁同平時你養只狗仔有冇唔同咧？我有唔同啊！其實我養咗佢成十年咧，佢都唔識得去固定地方去洗手間。佢都冇固定地方去洗手間，佢都係通屋去噶咁樣。咁但係佢就唔會即係食咗佢啦，因為佢即係當咗佢係寵物啦。同埋佢話咁亦都唔會即係好似貓仔狗仔咁樣，即係咁多同你有溝通，即係你 嗌 佢 未必應你嘅。 係啦，佢都未必會嚼兩聲嘅咁樣。咁啊，但係一個幾得意嘅回憶咯。我諗對於佢哋嚟講嚇， 係啊係啊。都系噶，我嗰个亲戚咧养鸡都系咁样噶，即系成日走落街嘅时候咧，嗌佢个名咧，跟住之后佢就会回头望一望，然之后继续走咯。所以到底佢听唔听得明人哋叫咧，就真系唔知啦。哎呀，不过养宠物最紧要都系开心，珍惜同宠物一齐嘅时光啦。 能发生暴力事件。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利物浦靠门将艾利神保时入波，2-1反胜西布朗。红军开赛15分钟被笃定降班的西布朗射入一球领先，沙拿在33分钟禁区边烫射攀平，利物浦最后一个角球攻势，艾利神出营进攻，头槌顶入亚历山大亚诺弯出的角球，保时5分钟完成绝杀。赛后利物浦36战63分排第五位，追至落后第四的车路士一分。西班牙甲组联赛，马德里双雄争标，要斗到联赛最后一轮。榜首的马德里体育会今季最后一次主场出击，2-1反胜奥沙辛拿，领先同市宿敌，同日以一球小胜不尔包的皇家马德里两分。联赛最后一轮，马体会将作客华拉道列，皇马必须在主场击败维拉利尔，同时寄望马体会失分才可以后上夺冠。日经平均指数报28,182点，升97点。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美元，卖出1846.4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44，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2，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41，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快线咧，有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而将军澳的蓝田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翠屏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回观塘方向龙尾就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在圣佐治大厦，秀茂坪道去回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回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而家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选， 越谂越烦，咁咪啱咯。 听过百条人生哲理，陶醉。 今次阿 Phil 的新歌咧，系想讲思考嘅。本身佢就系一个成日谂嘢嘅人，过程中会因为揾唔到答案而耿耿于怀，但又正正因为思考带嚟嘅烦恼，而知道自己有血有肉嘅存在。作曲阿 Phil 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 Ariel Lai Edward Chen。今个星期全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 林奕康寻思者，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啊，不如今日就由美国通胀啊点样睇个美元变化开始睇起啦，好吗？ 好啊，因为上个星期美国就公布了四月份的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胀数字啦。咁呢个数字按年比嚟讲嘅话就是 4.2% 嘅，系近12年半以嚟的高位嘅，好高，相当之高企。咁啊，虽然话四月份嗰、那个即系上年四月份个疫情是最严峻的时刻嚟讲嘅话咧，从当其时去比较因为个基数嘅偏低当其时。咁所以咧，作出嗰個比較嚟講嘅話，呢、這個數字咧出現一個被扭曲嘅情況咧，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得到嘅。咁但係咧，如果觀察近按月比嚟講嘅話咧，四月份嘅通脹咧仍然咧都係有 0.8% 嘅增長，咁呢個唔係一個低嘅數字嚟噶。咁加上咧，我哋見到咧啲銅鐵期貨啊嘅價格啊已經係破咗歷史高位啊，咁大豆玉米等等呢啲價格咧又去到八年嘅高位啊。咁當基礎嘅商品嘅價格都咁高嘅時候咧，如果話通脹只係一個短暫性質咧，就真係幾難令人信服噶。咁當然啦，一個月嘅數字就唔可以作定論嘅。咁我哋要睇多幾個月嘅美國數字咧，就自然咧就知道美國嘅通脹究竟有幾嚴重啦。咁如果過多幾個月，我哋見到個數字出嚟，確認美國嘅通脹真係嚟咗啦，真係好嚴重啦。咁屆時候嚟講嘅話咧，拜登政府咧相信只係得兩條路可以走嘅啫。第一條路當然就係收緊個貨幣政策啦。咁但係如果咁樣做嘅時候咧，是会损害到而家脆弱的美国的经济的复苏的，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很难行的一条路来的。当然还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第二条路 是怎样 去做呢？就是可以是取消中国的进口的关税。如果这样做法来讲的话，不单止就会令到美国整体的物价一下子就 会降低，这个会压低住个通胀，而联储局也都不需要去收紧货币政策，没有这个问题。咁呢个嚟讲嘅话咧，对美国嘅经济咧，可以视之为一个唔错嘅一个方法嚟噶。咁但系当然啦，拜登政府咧就真系要一个下台阶啦，点样可以去削减咗美国中国嘅一啲嘅入口关税咧？咁呢个咧就真系要睇下美国政府点样做啦。咁所以咧近期咧，我哋见到啦，就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啦，就急于咧要见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刘鹤咧，我相信唔系话冇原因噶。咁所以我哋即管睇下嗰、那个。事态的发展啦，咁如果美国真系最终要因为个通胀而采取加息嘅话咧，咁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短暂可能会对嗰个美元开会受到支持，咁但系咧，当个美国经济一转差咧，咁呢个咧就会个美元咧，我相信就会急速下跌啦。咁啊，相反嚟讲，如果中国真系用第二招嘅，要撤销中国关税去压抑个通胀嘅，咁咧，咁啊到期时对美元嘅影响会系点样样咧？就真系要睇下咧，到期时咧，美国政府同中国政府个交换条件系啲咩嘢啦？ 咁啊，好详细分析咗美国方面嘅情况啦。转个角度咧，讲埋欧央行啦，上个星期五就公开咗四月份嘅议息会议记录，系咪啊？ 冇错啦。咁、那个议息会议记录里边嚟讲嘅咧，就讲到啦，就话咧，就当其时咧，嗰啲决策嘅官员嚟讲嘅话咧，就系讨论过究竟系咪应该将疫情因为疫情而推出嘅1.85万亿欧罗嘅买债金额咧，系将佢削减嘅。咁但係當其時嚟講咧，就係冇一個決定嘅。咁咧就佢哋會承諾咧，就話喺6月10日嘅議息會咧，就會作出決定噶啦。咁到其時，我哋即管睇下歐央行會有啲乜嘢嘅決定啦。咁 但係無論歐央行係唔係真係到期時6月10號會削減個買債規模都好啦，咁因應歐央行嘅積極嘅態度去面對住嗰個削減個買債規模啦，即係收水啦，咁呢個咧同聯儲局嘅做法咧就明顯咧嗰個差別係好大嘅，咁呢個咧我相信某程度上咧係解釋咗咧點解個歐羅嘅匯價咧係攀升咗上嚟，去到而家嘅 1.2149 美元嘅最重要嘅因素嚟嘅。咁我哋即管睇下到期時6月十號歐央行有啲咩嘅舉動啦。 轉個角度講埋咧，美墨加貿易協議啊，不如。 好啊，因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有唔少嘅因素要留意啦。咁啊，美墨加贸易协议咧就肯定系其中之一啦。咁我哋记得咧喺2020年7月咧，就美墨加贸易协议咧就正式咧系执行嘅。咁而家咧都快到一年啦。咁就所以咧就喺今个星期一连两日嚟讲嘅话咧，咁啊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个国家咧就会开视像会议去检讨一下咧过去一年咧执行呢一个嘅协议嘅情况。咁啊，由于而家咧拜登政府咧正努力咧系拉拢盟友啦，咁所以我相信咧佢又唔会。在今个会议有什么大动作的啦，但是呢都如关心加持的投资者呢都要留意着，看看美国政府会不会有什么的变化 去影响个加持，所以这个呢都要留意着的。好啦，至于今个星期呢要留意的经济数字呢其实都不少的，英国、欧元区和加拿大呢将会同时呢在星期三呢就会公布呢就四月份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胀数字。英国和加拿大公布另一方面呢就英国和加拿大咧，公布嘅会系一个初值嘅数字咧，而欧元区公布嘅通胀数字咧就系会系一个修正嘅数字嚟噶。咁啊，由于我哋见到啦，美国啊同埋唔少新兴市场咧个通胀都几严重啦，咁所以相信大家咧亦都好关心咧，究竟英国同欧元区个通胀嘅情况。咁啊，另一方面嚟讲嘅话咧，今个星期二咧就欧元区咧亦都会公布咧三月份贸易数字啦。咁啊，星期四嚟讲嘅话咧就到日本公布佢哋嘅贸易数字啦。咁个贸易水平高低咧亦都会影响咧个资金流嘅，咁所以咧亦都会影响咧个货币嘅走势啦，咁呢个都要留意住啦。咁到最后嚟讲嘅话咧，去到星期五咧，就轮到欧美日同埋英国咧，就一众个国家就将会公布咧系最新嘅 market 研制嘅五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咁从透过呢个数字，咁我哋又可以知道咧欧美日嘅同埋英国咧最新嘅经济状况啦。 嗯，好多数字咧都要留意啊。不过咧，有啲朋友投资英镑嘅话咧，一定要睇下呢个苏格兰民族党啊，有冇机会脱英。即系有一个脱英公投啊，事情又点样去分析呢？温生， 大家都知道啦，咁啊苏格兰咧喺上个星期嘅，即系上两个星期啦，嗰、那个即系个议会选举啦，咁啊苏格兰民族党咧就以大比数咧系胜出嘅，咁但系虽然话大比数，但系佢都未到过半数，咁所以咧佢都唔算系太大比数啦，咁就见到咧就佢胜出咗之后嚟讲过咧，佢就随即咧就话咧就会即系会就疫情过咗之后咧，佢就会举行咧呢个脱英公投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就冇一个明确嘅日子。咁反映咩咧？反映佢哋咧，似乎咧能唔能够成功脱英咧，缺乏咗信心。因为如果你有信心去即系你觉得自己会赢嘅，脱英系会成功嘅，咁啊即刻去做啦，或者起码要落实一个日子啊。咁既然佢冇落实一个日子咧，就证明咧就似乎就苏格兰民族党咧，佢哋都缺乏信心。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过咧，咁即系话而家苏格兰嘅威胁咧就大大就降低咗啦。咁啊再加埋咧就英国咧就亦都脱。脱歐啊！而家蘇格蘭議會又選咗，即係議會又選舉完啦。咁啊，似乎咧英國咧最壞嗰啲政治嘅不穩定嘅日子咧都過得七七八八啦。咁啊，加上咧英國咧民眾咧接種疫苗嘅速度咧又較其他國家要快啦。咁而家咧就喺今日嚟講嘅話咧，就係再進一階段嘅疫情嘅限制令咧係將佢解封啊。咁呢個咧亦都會加快英國經濟發展啦。咁所以咧喺咁多因素利好因素嘅情況之下咧，提防咧英鎊嘅匯價咧可能會咧進一步攀升。咁我睇佢中期目標咧，有機會賣向咧係 1.44 美金，即係對港紙大概係11.3嘅港元嘅位置。咁大家可以愛嚟做參考啦。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做個前瞻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星期傾過。嗯，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線 DSE 小貼士。 为了令到自己朝早不要咁赶时间，建议你都是前一晚执好晒要用的东西，例如是文具啊、准考证啊、手表、备用电池、零食等等。需要的话呢，可以带埋啱自己的护身符，加强信心的。我是白元浩啊，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啊！喺二台面书专页嗰度，我哋摆咗张相出嚟。 系啊， 咁啊，正话就少咗个人咧。 嗯， 大家估下究竟佢当其时去咗边咧？ 正常就会估去咗厕所嘅， 系啦、啊， 或者匿埋咗，缩低咗。 哦， 有你行转杯， 定还是其实喺张相入边咧？ 嗯， 系啊， 佢精神喺张相入边系嘛？ 咁、啊、大家不妨去同我哋打个招呼喺二台面书专页嗰度啊。 OK， 今日咧，不如先讲下咧点样悭钱、啊。嗱、嗯，睇到日本有个报道咧，有个日本妈妈咧悭钱咧就悭到咧好多人去 follow 佢咁、啊嗯、样。嗱，三年悭咗几多钱咧？悭 咗几多钱？ 35万港币到。哦、 三年悭300,000，一年 100,000以上咯， 即系差唔多10,000蚊一个月喎。 系啊，咁点样可以做得到呢？嗱，日本有个综艺节目就播咗一个日本妈咪、叫做野奶子啊，咁样啦。咁、啊，每一日咧就用咗70蚊嚟买餸，就可以喂饱晒一家四口。 几多人先？四口啊？ 一家四口系啊。 哇！ 好啦，咁我问下， 70蚊， 崔杰彤先啊。 有啲咩平啊？ 一日喎，你讲一日三餐噶、 啊？三餐，一日嘅三餐用70蚊。 70蚊。 诶，呢个我有答案、啊。我有啲咩系平嘅咧？我自己好中意买10蚊鲮鱼肉嘅。咁其实就一餐，因为鲮鱼我放汤咧好饱，十蚊鲮鱼肉好多、啊。我想讲，咁、而我又好中意食啦。咁我点豉油咧？咁我嗰阵时，譬如唔想食淀粉质咧，就会买10蚊鲮鱼肉。如果唔系咧，其实鸡蛋都系一个几平啊，鸡蛋啊，粉丝，鸡蛋蒸粉丝，其实粉丝2蚊啫嘛，鸡蛋又系几蚊，咁啊一碟餸啊已经。 但系讲紧系低低，佢讲紧三年，如果你 三年 系 劲嘅，佢 系 劲嘅， 唔系。不过头先崔杰同提供嘅一啲伎俩啦，或者技法啦，其实都应该应用得到噶，喺呢个日本嘅家庭嗰度。咁佢首先咧就会去日本嘅连锁超级市场啦，就临闩门嘅时候一次过买，佢一个礼拜只买一次餸嘅啫， 就是临闩门嘅时候去狂扫， 狂扫就扫一至到礼拜日啦、即系七日嘅食材一次过买晒、 即系买嗰啲就嚟过期平啲嗰啲， 系啦，有机会系咁样， 或者买鱼生、啊。日本啲鱼生咧，超级市场临收门之前咧，原本可能系1,000 yen 嘅，佢可以减到300-400 yen。 系系系， 日本我反而都有、啊，特别喺嗰啲便利店咧，我有啲见到佢夜晚咧有啲真系平咗一折。 系啊系啊系啊，嗰啲、时间真系出乎注意啊。 系啦、不过咧佢就真系好实战，佢就冇鱼生，佢真系食得好简朴嘅。嗱，我讲下个缘起，点解佢要悭钱先啦、每个人悭钱都有唔同嘅动力，有啲为咗买楼上车啦，有啲系为咗还债，佢真系为咗还债嘅。咁、所以咧就好努力啊，去悭钱啦，因为屋企嘅问题要还钱俾人啦。跟住就用咗三年啦，慳咗頭先個金額啦， 好勁、 啊！我覺得好勁啊！嗱、你話三年儲30,000，可能唔難啦、每個月都係儲10,000蚊， 都難噶，都難噶。香港地好多人都月光族噶， 唔好咯， 餐飲餐食 嘅，咁咪唔應該做月光族咯、應該有妥善嘅理財方向啊。 同埋我成日覺得有即係樽頸位啊、即係可能你一開頭定立咗個目標，你想慳嘅時候咧，即係頭先我點解隨口噏到幾樣平嘢咧，就是、可能曾經每個人都會試過想慳錢，即係慳咗等於賺咗嘛。咁、但係當你慳得一個禮拜，或者慳得幾日，或者10日咁樣啦，跟住你突然之間有一下好反彈嘅個人個心理 係，想使 錢，係啊，即係 開始泄氣咁樣。 係啊，所以我覺得佢能夠持之以恆係真係勁咯。 報復性消費 係啊，會啊。 嗱，佢通常會買啲乜嘢咧？都係好多都係薯仔類嘅。我而家睇到咁啊，罐頭類都有嘅，麵包類就大量嘅其實。麵包反而是大量，因為麵包咧係飽肚又可以做吐司啊等等啦。咁啊菇類啊蔬菜咧，佢都有喺當中嘅、其實呢個媽咪咧下邊啲留言好多人都話，其實佢有顧及到營養而去慳咧係好難嘅、 即係又有植物啊，又有澱粉質啊，樣樣都齊喎、 因為咧有啲方法咧就係、咧唔顧及營養去慳咧，其實就仲容易啲。就係、入到超級市場買啲將近過期。或者貼近過期日嘅罐頭，大家都知道，罐頭嘅過期日通常都會定完之後，佢因為入面有防腐劑啦，或者有其他化學嘅元素喺入面啦，咁所以譬如佢話1月1日到期咧、其實1月3日可能都有啲人會食啦，咁但係當然唔鼓勵唔鼓吹，但你去到咁蒼穹嘅境地要慳錢嘅時候，可能大家都會做呢一件事。但係日本有另一個嘅報道出嚟話，如果你願意食一啲過期日 或者到期日之前嘅加二加三，即係加兩日或者減兩日嗰啲罐頭咧、 嗯， 其實你慳得仲快。 即係正話 O 講話咩唔鼓吹唔鼓勵啊？嗱，問問大家啦、嗯，如果你屋企有罐罐頭，你發現過期啦，你過期幾耐啊？你先至會覺得唉都係唔好食，定還是係？冇乜所谓啊， 我真系 招 一年啦、啊，我觉得 一年、 啊、过咗期一年、 啊。如果过咗期，譬如一两个礼拜， 一两 个我会照食。 我一两个月我都 OK 啊， 啊 一两个月都 OK 啊。 唔系唔系，同因为咧， 我点解你个尺度咁紧噶？ 系因为 系啦，唔系首先我开麦嚟讲，我一定要讲话过咗期又唔好食啊。 唔系，因为过期佢都有最佳食用，同埋真系佢过咗佢即 系 有营养啊，或者嗰啲咁 啊。 系啦，有分别嘅。同埋咧，我都会睇佢系边一类。即是你说罐头刚才你说得啱啊，你预咗佢都有防腐剂喺度。但其实譬如其他你面包嗰啲你根本想等佢一个礼拜都唔得啦，佢过咗佢就发毛啊嘛。 面包冇得讲啊，罐头啊，不如正话阿林慧讲一年 啊 嘛。 嗱、 我就攞个中间数嘅，我啫。 你半年啊？ 半年，我唔鼓吹唔鼓励啊。 半年都长。 半年 所以你食咗你成个人都防腐咯，十年如一日咯咁样啊。 不如讲翻正话，我讲嗰个日本妈妈咁样啊。好啦，佢系因为还债，所以要悭钱咧。但系如果喺咁嘅情况底下，佢点样由悭钱变到可以搵钱还债啊？ 哦，咁啊，可能真系要摆上网啊！佢而家有出书啊， 佢又变咗 KOL 咯。 而家真系嘅， 有出书啊！ 真系有危有机。嗱，当然咧，正话阿欧都讲咧，大家应该有一个理财嘅概念，就唔应该咁样啦。咁但系如果真系稍一不慎，搞到咁样嘅田地嘅时候咧、不妨可以， 可能佢帮人还嘅咧条债。 系哇，呢个简直电视剧嘅桥段喎、啊！哇，真系。 佢入边都有啲故事嘅，不过又唔方便讲。 系 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咁咪话佢可以咧就上网，即系我直头做埋 KOL， 话俾你听，我每一日点样悭钱。咁跟住啲人一定会俾个 like 你，跟住你嗰度咧又变成另一个生财工具。可能就因为咁样咧，哇，还晒啲债不特止。 系， 仲可以放添， 系啊，可以放债人牌照号码， 本身系收工啊， 系唔啱嘅， 系唔系帮下人啫？ 但系我想问佢，除咗喺食嘢嗰度入手，有冇话其他方面？ 斋食嘢悭， 斋食嘢悭到卅几万， 因为犀利， 真系劲啊！你一日70蚊，三餐，有阵时我哋一餐啊，你出去茶餐厅食个干炒牛河，加杯冻柠茶都70蚊 啦， 即系佢一餐抵你。即係我哋一餐抵佢三餐喎、咁所以佢係勁抽，同埋日本嘅物價其實都係 都係貴嘅， 都有啲好平嘅嘢嘅。咁日本又真係， 睇下可唔可以， 可能佢係踩單車翻工翻學， 可能都可能 係再刻苦啲，可能一件衫著10年咁啊。 日本交通好貴嘅，因為 咁都可能真係咁啊。咁啊，大家即係星期一嘅早上有個妥善嘅理財規劃啦。咁啊，慳得一蚊得一蚊啦，該慳都應該慳下佢嘅。咁但係有啲人唔好慳啊，防曬唔應該。悭嘢，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5月17日系一年嘅第13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28日。1861年5月17日，由被称为彩色照片之父嘅苏格兰物理学家、数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威尔提出用三原色理论，交由英格兰摄影师托马斯·萨顿基拍摄的第一张彩色照片在苏格兰皇家学院公开展出。照片拍摄的是一条苏格兰花格里文绸缎领结。詹姆斯在1855年的一篇关于色彩视觉论文中首次提出用红蓝绿三种颜色可以混合出世间任何一种颜色。5月17号出生的朋友属于简约低调的独行者，喜欢过简单简约的生活，用极具深度的方式表达自己，拒绝复杂事物，不喜欢躺开自己内心世界，不喜欢向人求助，专注力极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投入摄影世界是不是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相信照片拍摄到真相，但系照片系真相嘅全部，真相嘅部分，还是系一个被制造嘅谎言？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支联会秘书蔡耀昌等十人被指前年十月一号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开审，由早前负责818流水式集会案和831集会案的法官胡雅文负责审理，预计审讯十日。蔡耀昌昨日参加六四长跑悼念活动时透露，已经透过律师向法庭表明会认罪。同案多名被告包括黎智英、李卓仁、何秀兰等早前已经因为其他集会案被判囚。案件涉及前年十月一号港岛区游行，十名被告分别是陈浩桓、李卓仁、梁国雄、何俊仁、杨森、何秀兰、吴文远、黎智英、善仲佳和蔡耀昌。以色列持续空袭加沙，以军炮火在星期日据报击中加沙民居。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说，42人在最新一轮的空袭中丧生，包括10名儿童，令加沙目前有近200人在这场持续7日的冲突中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会继续全力打击哈马斯，直至完全恢复和平，但是相信要一段时间。美国总统拜登在一段录影片段中表示，认为以巴双方同样应该享有安全和自由，华府正同各方合作以实现以巴持久的平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社交网站说，各方需要缓和紧张局势，必须立即结束暴力。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量人员伤亡，形势十分危急严峻，但是由于一个国家阻拦，安理会至今未能发出一致声音，呼吁美国承担应尽责任，采取公正立场，支持安理会缓解局势。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一处犹太会堂的看台倒塌，至少两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出事的犹太会堂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当时里面有不少信众正是庆祝犹太教节日，期间会堂的结构突然倒塌，触发片段所见的人踩人画面。报道指事件有十几人伤势严重。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为事件中的死伤者祈祷。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9点，跌7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54美元，卖出1845.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49，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2，人民币6.438，英镑对美元1.409，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 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去到马嘉烈医院，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嘅荃湾段落翻去呈祥道挤塞，车龙去到九华径对出。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咧，亦都有条八卦龙啊，近住天主教坟场呢一段，车龙去到观景台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青山公路嘅荃湾段落翻去呈祥道，亦都车多，龙尾喺九华径。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天主教坟场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去到观景台对出。咁喺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嘅快线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御港湾对出。就系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咧有交通意外，系快线嗰度噶，车龙去到御港湾。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仲系车多，排到去丹桂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丹桂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咧排到东港中心，西行嘅龙尾喺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过咗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反方向咧，将军澳隧道嘅蓝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咧，应该系近住东港中心呢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太古城对出。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顺利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彩虹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亦都车多，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道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浪翠园四期对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林慧， 乜嘢事啊？白元浩， 见你整呢样整嗰样，做乜咁忙啊 ？DSE 就嚟考完，准备多啲活动俾啲考生轻松下啫。 你准备咁多嘢，佢哋咪仲忙过考试嗰阵？ 又系、啊， 最紧要俾佢哋考完试之后有一个放松心情嘅空间就得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 大家放松心情， 听晨光第一线。 RTHK RTHK 香港电台 Pop Pop 第二次。 So I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Pop 第二次。 音乐有疗愈嘅力量，唔少歌手就喺疫情期间创作疫情打气歌。 天后 Alicia Keys 在20年4月就发布了歌曲 Good Job， 啱晒送俾一啲喺疫情期间默默付出嘅人啦。无论系一线医护人员、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家长，定系送货速递嘅人，都要多谢你哋嘅付出。Good job。 Yeah, it's a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随身听。自从80年代兴起卡式带嘅 Walkman 之后，我哋同音乐嘅关系就变得好紧密啦。以前要听自己喜欢嘅音乐，除咗系开收音机之外，就要翻屋企听唱片。自从多咗呢啲手提播放器喺市场上面出现，大家亦都系多咗机会可以一路行街一路听歌。我哋由80年代开始会一路行街一路听一啲卡式带，后来去到90年代就兴起咗手提 CD 机啦。而呢啲手提 CD 机初期嘅型号面对最大嘅问题，除咗话耗电量极高之外呢，就係佢哋会跳线嘅。换句话讲，你如果一路行一路听歌嘅话呢，好大机会係会窒下窒下嘅。所以后来市面上亦都係推出咗另外一啲係以防震嚟到作最大卖点嘅手提 CD 机，甚至乎夸张到佢哋可以一路做运动一路听歌亦都得嘅。不过喺手提 CD 机兴起嘅同时，亦都有公司开始研发最新嘅 MD 啦。MD 其实个长写就係 mini disc， 即係迷你 CD 咁解。佢同一般 CD 嘅容量亦都係一样嘅，但体积就细好多。佢其中一个最大嘅卖点就係你能够自己录制自己喜欢嘅音乐入去，兼且个音色仲非常之好嘅添。不过奈何在这部机能够正式大红大紫之前，它遇到一个最强的劲敌，就是 MP3 播放器了。它比 MD 优越的地方就是它不需要乐迷去买碟，你只需要有一些音乐档案抄了进去部机那里，就可以随时随地播来听了。亦都是因为这些机器出现，令到 MD 机 CD 机的王朝正式画上句号。 而家就变咗好似古老档时兴啦，如果你搵得返一部出嚟孭住起身啊，一定会引来艳羡的目光。 正啊， 你真係咁认为？ 真係㗎。 你有冇喺度啊？你哋仲有冇？有用唔用得啊？ 应该仲用得啩，我应该十年冇开过。 你对上一次几时见到有人用呢一个嘅随仲係旧版嘅音乐随身听啊？对上一次喎。 哇，已经数唔到啦。我諗千禧年打后都开始少了、因为开始啲人喺个电话嗰度，即係唔计智能电话，佢后来嗰电话已经话可以插记忆卡咧，咁啲人已经系插个耳筒落去听歌噶啦嘛。 但其实咧 ，MP3 后尾都出到好细部啦，都几潮嘅。有时咧，我记得嗰阵时好似一条颈链咁样挂喺条颈嗰度噶嘛。不过烦就 系 烦在你真系要插落个电脑嗰度去入歌咯。 同埋早期我记得咧，当年当开始出呢啲 MP3 机嘅时候咧，嗰阵时我仲学生哥啦，就贵贵咁买咗一部送俾当时嘅女朋友咧。 哇！你唔好俾而家嘅女朋友听到喎、 啊。哇！ 点解佢又要翻部？你唔知喺边度搵俾佢？ 仲贵过当年买嘅，而家你要搵翻。 哇！记得我第一次买嗰部系128 Mbps。 嗯。 咁你计平均 MP3 系几多首歌啊？ 4 Mbps 一首歌，当平均啊。 即系都有几十首歌嘅。 系啦，几十首。已经觉得好劲啊嘛，跟后来就出嗰啲 I 乜 I 乜嗰啲咧，哦，嗰啲我反而一部冇买过， 哦，我都冇， 太大部啊， 系因为电话已经可以做到个功能，我就冇特登又带多另外一部嘢咯。 而家你系咪嗰篇咩希望揾一个同你一起食麦当当的女友嗰啲文章就系你写嘅系嘛？即系以前送得咁贵，其实我想揾一个可以同我挨嘅咁样 啊，都系嗰、那个系一个好好严重嘅教训，因为好快咧。 即係我記得當年我買完之後咧，咁佢開心咗，我諗兩三個月啦，就開始市面上推出啲256G 啊，256Mbps 啊，跟住 就勾咗。 我以為你兩個三個月就分咗手啦，咁樣。 跟住我攞翻部機係咪要？ 咁啊唔得，咁啊唔得，呢啲送咗俾人嘅係人哋嘅啦嘛。 你可以嘅，即刻網上公審你話 咧，都係噶。喂，不過嗰個年代咧，我自己即係雖然係學生哥咧，但係我都好喜歡去追呢啲嘅 科技產品啊。 係啊，因為翻學咧有陣時真係無聊咧，即係譬如轉堂之間或者搭車嘅時候咧，聽一下咁好似啊有啲嘢做下冇咁悶咯。所以嗰陣時嗰啲 MD 啊一出嘅時候咧，仲要我係叫親戚喺香港。買咗跟住拎去外國俾我。 係 MD 其實就真係煩好多嘅，因為你要揼嗰啲歌落去咧。嗰陣時我比較年紀輕咧，我都唔係好識啊，即係我都要靠我哥。咁好多時候咧，我話想要嗰啲，佢又唔揼喎。跟住咧，我就係只能夠聽佢中意聽嗰啲歌喎。哎呀，真係好煩。咁啊，到去到真係去到 MP3， 你話我可以喺電腦嗰度自己拉落去咧，即係識得搞嘅時候咧，就真係可以聽自己嘅歌。但係頭先阿梁學熙講嗰個都幾得意嘅，佢話防震嗰個咧，又講翻去到 Discman 啊，係啊，哇！嗰陣時咧，擺喺背囊咧，行都唔敢行快，因為你坐兩坐，跟住佢就停咗啦，甚至跟住你又要攞翻出嚟，又要再 play 過咁樣。 我見嗰陣時學校啲同學仔咧，就係攞住嗰部 Discman 咧喺學校嗰度行咧，就係佢要好似人哋捧餐咁樣拎住，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好好笑嘅嗰個畫面。不過你翻到學校咧，你要帶多幾？首先你帶多幾隻碟啦，因為你要換碟噶嘛。 以前有咩噶嘛？嗰啲叫做CD 套啊嘛，一個套，咁裏邊咧就好多格，你就將你中意嘅 CD 咧入咗落去，你就唔使帶住個盒。咁你攞出嚟揀，好似一個 library 咁樣咁啊， 同埋要帶電芯啊， 帶電芯啦，當然係要聽，通常聽一隻碟嘅啫。咁跟住你已經開始慢慢，冇電咯，要換噶啦。 係啊，咁但係阿鐘哥嗰陣時，你自己又有冇追呢啲嘅？ 我冇追，但係我有買。即係我唔需要話佢一出我就買嘅，咁但亦都唔需要買到最貴。咁但係嗰陣時最初當然第一步就係嗰個叫上一次講過啦，嗰個 Walkman 啊嘛，用卡式錄音帶已經好勁㗎啦。我仲記得嗰陣時嗰個耳筒呢仲係好大個，即唔係當然唔係大到我哋而家直播室呢啲咁樣，或者而家你喺街見到人哋用個吸曬耳仔嗰啲啦，但係相對嚟講都係大嘅耳筒啦。之後咧就轉咗 CD 啦，即係Discman 啦。 啊，呢一個嘅轉變，我覺得都方便咗好多嘅， 方便好多。 因為咧，你卡式帶咧，你想聽翻嗰首歌，你真係要撳翻轉頭啊 嘛。Rewind, 係 啦，咁但係你又唔知道係邊一個位噶嘛，跟住你就喺度估啦。跟住你聽嘅時候，仲爭少少，又要再撳咁樣。咁但係你去到 CD， 你就真係撳一個掣就可以 repeat 又 repeat 啦嘛。 係 啊， 狂 loop 啦，或者 係啊， 嗰陣時係好偉大 同一隻歌咯。 是啊，咁但係因為以前係覺得咧好癲好革命性嘅，就係頭先都講咧，就係、是、以前即係等於嗰陣時無可奉告咧，阿鄭丹翠阿嘉嘉嗰陣時咪話你有冇上佢屋企聽唱片啊？係要上人哋屋企聽唱片噶嘛？而家你就可以拎出街啦。即係嗰陣時，所以我有咗嗰、那個第一部嘅 Discman 嘅時候咧，係勁開心啊！成日拎出街，不過咧就 咁你咪冇得叫人上嚟聽唱片咯。 咁嗰陣時我好細個，我唔會做呢啲嘢噶嘛，但係就成日俾人鬧，就係用曬屋企電芯咯。係啊，即係呢個係最唔好嘅。所以後來有 MD 咧，同埋佢開始有嗰啲鋰電池咧，係襟捱好多。 嗰陣時點解Discman 轉咗落去 MD 機嘅時候咧，會咁開心咧？第一就因為佢已經唔需要你再喂，一定要好小心攞住冇喐，你驚佢一震到嘅時候咧，你就會。跳線，因為 Discman MD 機咧就冇呢個麻煩噶嘛，同埋咧 MD 機細好多啊，即刻變咗好的色，好似一個四方盒咁樣袋住已經可以聽啦，即係爭好遠啦攞出街。 但其實 MD 機嗰個壽命，即係佢呢一個產品嘅壽命都相對好短喎，同其他嗰啲產品嚟講， 我諗十年都冇啊， 冇 冇 冇 冇 冇 冇 冇 冇冇。 在電台就長一點， 我都未學識揼帶就已經變咗 MP3 啊， 我哋電台。 我哋电台 而家仲用紧， 系啊，好多产物啊， 系啊，因为呢、這个历史嚟嘅博物馆嚟啊， 系 咁但系点解会冇咗咧？其实咧，所谓嘅 MD 真系一个过渡性嘅产品啊。咁嗰阵时其实已经研发紧，你点样喺上网或者数码化噶啦嘛。咁、但系唔知点解咧，系都要食多你一次钱。我成日觉得呢啲所谓科技产品咧，点都你食多你一转先，摆明咧。 Discman 之後，其實都應該直接去 MP3 噶啦。 嗯， 喺都要食多你一次錢，出個 MD 俾你嘆下。 同埋因為嗰陣時嗰、那個。尷尬期就係咧，啱啱係開始人人屋企有得上網啊，咁、 嗯、 所以又隨住呢一個 MP3 嘅誕生咧，咁所以就MD 就如果 MD 我諗早幾年出世會好啲嘅，係、 嗯、 啊，但係即係當年咧見到即係攞住呢部機都係好潮噶嘛，拎出街，即係嗰陣時我記得哇，啲同學嗰個厭善嘅目光，同埋嗰一隻碟係好貴貴 嘅。如果講起 Discman 咧，嗰陣時有一個熱潮嘅。嗯即係譬如話，咁如果你中意嘅話，你就會自己即係用自己嘅方法啦，就車一個袋，成、 哦、 個 Discman 入喺佢，然之後咧孭，好似一個斜孭袋咁樣嘅，孭住喺身，你要俾人見到你有一個袋，咁有一個係咁大， 係 一個 Discman， 然之後咧喺個袋個即係個袋口嗰度通常係索噶嘛，喺個袋口嗰度咧就有條電線走上嚟，就擸住你個耳筒嘅，你咁樣行出街，啲人就會覺得。哇、哦！你好潮啊！你有个 Discman，、啊 嗯、但其实里面可以是 Walkman 嚟噶嘛？ 可以嘅，但系唔同噶嘛，因为 Walkman 咧系长方形噶嘛， 系啊 ，Discman 咧系圆形噶嘛， 佢、啊、 分得好出，系、 啊、 飞碟咁样分得好清楚。 咁、 嗯、 你可以冇嘢嘅，就咁插住个耳筒喺里边扮 扮嘢系嘛？ 所以我以前曾经有一段好短嘅时间，就系、是、你孭住一个咁样嘅斜孭袋咧，就系、是、一种潮嘅象征嚟嘅，因为当时嘅。當時的長輩、啊、就不會用這些科技產品嘛、 嗯、 只不過是年輕人還要是都即是 有個錢的你才會用嘛如果是沒有錢的你就不會用不會買得起這些東西啦、 嗯 有些高低任意多你走，谁不吃劲全歌剧院里各项演唱全都散场，何时我还大拍大拍手掌？什么才能令我孝敬恋爱的拍子？原来从前就好想讲给你知，陪着我来用节奏之光普照我，就像。我都不想听我的耳机，纯的唱片偷进盒子里，拼命力传，传的播完，何时我还打不打不不断？ 八点五十二分，室外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3%啊！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听过有陈慧琳嘅《随身听》。 东南亚的地方经常都会听到这句说话，哇，见只眼呢杂，喂，到底点解呢？而家呢个时候，其实我哋都好啱用，我哋都一样讲到呢句说话嘅。想知系乜嘢？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言。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 上积雪十年，如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 哇，见先啱呢集，意思即系解作哇，今日咁鬼热嘅。嗱，东南亚嘅地方全年都系夏天冇冬天噶，一年四季都只系得一种嘅天气，而且有时天气潮湿又冇风嘅时候，同香港嘅蒸笼热岛效应可以话冇乜分别，都系相当辛苦噶。所以好多时听到佢哋讲呢一句嘅说话，哇，见先啱呢集，即系哇，今日好鬼热啊。咁但系如果佢哋去到唔同嘅地方，甚至乎落紧雪嘅话咧？呢句说话就要改一改啦！哇，件节硬靓拎，即系话哇，今日咁鬼冻。如果又唔系冻，又唔系热，凉浸浸，好舒服嘅话咧，又会讲成哇，件节硬靓松。学咗之后，你明白晒啦。热嘅福建话系灼，冻嘅福建话系拎，凉嘅福建话系松。哇，件节硬靓松，今日咁鬼舒服嘅喂。 今朝早咧，林慧就同我哋讲咗一啲家禽啦、禽畜啦。咁我想同大家讲下啲植物啊，讲下啲树木。我以前嗰间中学咧，有一棵好 signature 嘅树咧，就喺成个校园嘅中间。 系， 咁佢就系一棵好高嘅树，由地下啦生到上去五六楼嘅，即系我哋譬如啲上到五六楼嘅课室咧，都仲可以见到嗰棵树嘅，系一棵好似松树咁嘅，即系好似圣诞树咁嘅样嘅。但系最特别嘅咧，佢除咗高之外咧，系斜嘅，系有轻轻咁样斜上去嘅。咁我仲记得咧，我离开咗间中学之后啦，加入嗰啲救生会咧， 间都系救生会， 系啦，间唔时或者睇佢哋嘅 Facebook 啦。咁啊，间唔时咧，啲同学仔咧，即系啲师弟师妹咧，都仲会 update 下嗰棵树嘅情况到底系点啊？咁我而家近呢几年，我唔知道佢仲系咪继续一路生紧上去。松树咯，我应该觉得佢系 松树， 即系佢好似圣诞树咁样尖尖地咁样样。 哇，但系都犀利，五六层楼咁高， 好劲啊！同埋好多年噶啦，即系譬如我读嗰阵时候，佢已经喺度啦。 好风水喎、啊，你学校 系啊，系咪噶？系咪噶？ 系啊，种嘢好通常都系风水好噶嘛， 重拍啊嘛。 哦，系啊，佢好多年噶啦，即系其实佢可以话系维系住，即系 维系住你添啊， 一届一届又一届嘅学生啦，即系毕业生咁样啦。咁喺网上面咧就见到一啲树木嘅介绍啊，世界之最树木篇最高嘅树咧，叫做咩树？你哋知唔知道咧？ 应该喺亚马逊森林嗰啲热带雨林嘅，系咪啊？ 嗱，佢咧呢一种树咧就叫做杏仁桉树，边度揾得到呢？都系喺一啲唔系雨林嚟嘅，佢系多雨嘅地方，因为佢需要水分啊嘛。但系就喺呢个澳洲嘅东南部嗰度揾到，喺一啲清凉嘅山区嗰度揾得到嘅。咁佢话咧呢一棵树咧，佢生得最高啦。佢有幾高呢？係去到呢一個100至到156米，即係相等於呢50層樓咗咁高嘅。 哇！ 所以我學校嗰棵五六層樓，我已經覺得好高呢，都唔夠。 50層樓真係好勁喎！ 50層樓咁高啊，可以去到。咁但係最特別嘅地方呢，其實佢係需要好多雨水去到灌溉嘅。佢話每一日要吸收500公升嘅水。 係。 咁係咩概念呢？ 同人一樣。 即係一個人，一個正常嘅人啊，兩年嘅飲水量。 哇！ 但佢一日就要饮咁多啦。 吓、啊，咁你如果旱灾咪冇得玩咯。 系啊， 所以佢真系要生喺嗰个地域，有嗰个雨水同埋有嗰个温度先得咯。 咁不过呢一棵树咧，除咗高之外咧，佢唔系高得嚟冇用嘅。佢话佢嘅树干咧就系要嚟造船嘅。 系 系啦，咁佢啲树叶咧亦都有药用价值，可以止咳嘅。 哦，几好、啊。 系啊，嗱，佢高啫，但系唔代表佢肥大。咁最大嘅树系咩咧？ 最大的树咧叫做薛曼将军树。呢一棵树劲嘅地方，将 军即系将军嗰个啊， 系啊，即系将军啊， 薛曼将军 系啊，个名已经够劲啦。佢咧就系粗啊。呢一棵树咧，曾经有一棵即系呢一个种类嘅树咧， 要十个人手牵手围住先可以包得埋。 我估唔止，我估要二十个。 林慧估得啱，就是、要二十个人咧手牵手先可以围到佢嗰个嘅直径啊！ 好青春啊！呢一件 系 啊， 手牵手围住棵树， 通常系做咩嘅咧？ 那些年咯， 跟住 再拍第二集嘅时候， 唱歌系嘛？ 再拍第二集嘅时候。 咁呢棵呢一种树咧，多数就喺美国嘅加利福尼亚州嘅美国水杉国家公园嗰度揾到嘅。咁、大家今朝早都可以留意一下身边嘅花草树木啦。 激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啊！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翠林体育馆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宝林路去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翠林体育馆一带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仍然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落翻呈祥道咧就挤塞，龙尾喺九华径。咁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仲系车多啦，龙尾咧排翻去九华径嗰边噶，咁影响到青山公路啦，出翻去呈祥道啊。咁另外啦，较早前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愉港湾。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愉港湾。啱啱收到中最新嘅坏车报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渣华道嘅支路有坏车，咁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喺维园道上桥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落翻渣华道嘅支路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维园上桥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过了擎天本岛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在南昌站，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观景台。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城。喺新界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喺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排到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请来的嘉宾就是香港肾科学会的主席郑玉伦医生。其实对于病人来讲，特别是肾病病人，适不适宜打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呢？ 第一件事要考虑自己会惹到个病的风险有多高先。第二考虑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不幸染到个新冠肺炎，但是当你上了年纪了，例如60岁以上，你发觉死亡率是飙升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要积极考虑打的了。因为我就算不幸惹到个死亡率高，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保护自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星期一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中资科技股近日股价表现令人失望，市场普遍都归因于通胀升温、推高债息不利估值较高的板块。不过归根究底都是有关企业盈利增长的速度比上年宅经济概念热炒的时候有所放缓，被视为经济数码化不可或缺的云计算正正就受到考验的其中一环。有券商就直言这个主题就唔会好似上年咁样咁令人振奋咯。咁啊，日资券商咧，野村啊表示咧，内地云计算相关开支咧，远远不如美国啊。譬如腾讯啦、阿里巴巴啦、金山云啦等等嘅服务商咧，长线投资前景咧，根本就冇乜保障咁话。究竟系咪咁咧？我净系知道咧，今日天气咁热啊，随时出街晒到云啊！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啊，我发觉咧，我女女同你仔仔咧都有一啲共通嘅课外活动，系一齐学紧同一样嘢嘅。 我知道你讲咩啊？竖琴啊嘛。 系啊。 但系你有冇发觉，其实叫小朋友维持一个，即系佢学嘅时候咧，初初学佢好开心噶、哦，但系之后咧提佢要练琴啊，或者维持佢个学习动机，好似有一定嘅挑战性、哦。 嗯，我觉得可能就要等佢明白佢点解要学呢样嘢咯，佢自己要好清晰咯。 诶、欸，等我估下先。 嗯， 你女女如果我认识嘅佢咧，有机会系真系佢真系几多嗜好噶噃。 系啊，因为诸事八卦嘛。 其实咧，同样地咧，如果俾小朋友去选择佢自己喜欢嘅课外活动，不论系乐器好啦、体育活动啦，定抑或其他嘅艺术活动都好咧，我估小朋友嗰个兴趣咧就一定系首要噶啦。 嗯， 但系难免咧，不论系学乐器定系学一啲体育嘅技巧啦，其实都会牵涉到一啲比较难嘅技巧嘅时候咧。嗯，这个就真的要想下怎样去协助到他们，等他们即除了那个兴趣以外，有没有其他方法去即帮他们继续去维持那个动机，等他们肯练多些，令到他达到那个技巧、哦。 有时学东西呢真的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好像我女女这样啦、她有学音乐范畴的东西，又有学舞蹈范畴的东西。其实呢，你说她有没有曾经讲过一些觉得啊可能担心啊或者是想放弃的说话呢？是一定有嘅，咁但系咧，可能就要喺呢啲时候咧，家长除咗会去好紧张话，点解你要放弃啊？明明你自己开声话要学嘅，唔得。可能第一步骤咧，就反而问咗佢点解你会想放弃啊？咁可能问咗个钟嘅原因咧，就可以喺慢慢嘅沟通当中咧，揾到啲端倪，就可以帮到佢手咯。 诶，其实系噶，同我哋一路讲紧，即系理解小朋友嗰个谂法，当然系即系一定系最重要嘅。 嗯， 有比较常听嘅原因可以系啊，惊自己跳得唔好啊，惊自己唔够同学咁叻啊。 嗯， 即系可能点都会有一啲比较嘅心态，我又觉得一啲都唔出奇嘅。 系， 咁喺呢个时候又试下同小朋友讲下，大家个进度系一定会唔同嘅、嗯，我哋就需要比较，我哋咧就试下真系系要，如果真系要比较嘅时候，咁我就同先前嘅自己嚟比较。就得啦。 嗯，我咧就都有经历过类似嘅经验喎，喺啱啱之前嗰两个星期。咁话说我女女就学咗一堂跳舞芭 班啦，咁然后咧第一堂学完之后咧，第二堂个先生就话：，我哋考试啦咁。咁我个小朋友就梗系哇唔系嘛，好惊咁样啦。咁但系咧，我都同佢讲咗一句说话，我就话啦，总之你记住，你而家所有嘅课外活动咧，无论你嘅成绩系点咧，其实都唔紧要，因为咧妈咪俾你去学唔同嘅嘢咧，其实系想俾你接触下、涉猎下唔同嘅范畴，揾下你嘅兴趣同埋长处喺边度。所以就算个成绩系点样都好咧，其实唔紧要嘅，因为我哋系去玩嘅啫。 其实这样是很重要的，我估是一个小朋友的阶段，其实学这些课外活动最重要的是去享受那个过程，看到自己的能力，看到自己那个付出了的能力原来是有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个呢，到相比起即是他是不是赢到任何比赛啊，考到什么证书呢，其实是来得更加重要的。 是啊，还有我都相信呢，我们都经历过自己小时候的童年，我小时候有一件事呢，我到现在都还是很记得的，就是学钢琴的时候呢，那个琴老师是会找个木间尺打只手的。 我想这个年代一定不可以， 现在当然不得了。但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手可能递得不够高，或者个手型不够靓，就可能会有这种的看法了。所以以至到我小的一初头学的时候呢，其实是对这个乐器有恐惧的。但是后来呢，都是靠我妈咪慢慢跟我说，不紧要，我们慢慢来，这样就慢慢克服了这件事，就可以学了这么多年，学到现在这样咯。 哦，咁呢个好重要㗎，似乎呢其实家长嘅陪伴，特别喺训练嘅过程里面呢，有家长嘅陪伴，睇到小朋友嘅付出，睇到佢嘅进度呢，其实对小朋友嚟讲呢係好重要嘅。你知其实有时练琴啊练乐器呢啲过程呢，都可以係几沉闷同埋几挫败㗎嘛。如果个技巧係难嘅话呢，对小朋友嚟讲即係弹得唔够好啊，唔够顺啊，对佢嚟讲都係一个好大嘅挫败嚟嘅。反而呢家长喺旁边咁都理解，家长呢个年代都好即係相对家长好，即系家务，即系就算系全职家长都好啦，其实都系好忙嘅。咁但系即系如果系陪伴学，即系佢喺练琴嘅过程里边咧，哦，即系可能耳仔都间唔止会听下、留意下、听到睇到佢嘅进步，话翻俾佢听，其实就好重要嘅。 我以前咧有睇过一啲心理学嘅书咧，我唔知道中文叫做乜嘢啦，就系 positive 同埋 negative 嘅 reinforcement 啦，睇下到底边一样嘢嘅成效会大啲。咁可能喺正面嘅鼓励上面，个成效系来得多过用激将法，或者系话，诶、乜你咁差噶咁样。 其实咧，不嬲都系咁讲嘅，即系你头先讲嘅 positive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其实就系讲我哋叫正面回归或者反面回归。咁但系呢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奖励嚟嘅。所谓嘅正面回归就系讲紧，我做到某一啲嘢，我就会有一个奖励啦。咁即系譬如话，有啲人就会建议啊，用奖励就系譬如即系你弹咗二十分钟琴，或者你练咗二十分钟乐器，咁我哋就可以做啲乜乜乜啦。咁呢个就系一个正面嘅回归嚟嘅。 系 咁，所谓嘅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即系叫反面回归，就系话啊，你做咗呢样嘢咧，即系譬如你练咗二十分钟琴咧，你就唔使做啲乜乜乜啦。即系将一啲唔好嘅嘢拎走。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反面嘅回归嚟嘅。研究不嬲都系指向紧呢个正面嘅回归，即系呢个正面嘅奖励咧，其实嗰个成效系最好嘅。咁至于惩罚就系另外一样嘢啦，就系讲紧如果你做咗呢样嘢，你就会得到一个唔好嘅后果。呢个就系惩罚嚟嘅。咁咁多年嘅，即系呢近代嘅心理学都系讲紧，我哋唔建议用惩罚去鼓励一个小朋友去做一啲我哋想去做嘅嘢，因为咁会令到佢越嚟越冇心机做，或者只会收埋一啲行为咁样嘅啫。 咁所以其实即系大家可能都要尝试下唔同嘅方式去同小朋友相处同埋沟通啦，睇下边一种嘅方式对于佢嚟讲，可能个接受程度会比较好啲咯。 其实在学乐器或者其实陪伴佢练习嘅过程里边咧，亦都会睇到小朋友嘅啲性格倾向嘅。系啦，咁有啲小朋友其实特别怕输啊，特别怕打逆境波嘅时候，你可能喺呢个过程里边都系多一份嘅认识。咁有啲时候我都会提埋，即系啲家长就会讲，不如试下。其实有啲时候咧，你未必会知道点样去协助佢去改善佢嘅技巧噶。可能弹琴弹得唔好啊，或者打个波个技巧唔系几好嘅时候咧，你知道，但系你唔一定有呢个能力去帮佢改嘅时候咧，都试下同老师啊、教练啊去沟通多啲，就话，我见到佢呢样嘢，但我唔识点样协助佢。佢练习，即系佢练习嘅过程里边，我见到佢呢样嘢好似争啲，但我又唔识得点样去帮佢改正。 咁其實咧呢個溝通咧對小朋友嚟講咧都係緊要嘅，因為佢可能都未必知道原來呢樣嘢係可以同翻老師或者教練去講翻嘅。 嗯嗯嗯，其實係噶，都亦都鼓勵佢哋咧多啲將自己嘅啲感受或者係困難講出嚟咧，都係一個正面嘅教育嚟噶。即係可能今次遇到嘅困難咧，下次都可能再有機會遇到噶嘛。咁所以如果佢能夠咧適時向父母又好或者係老師又好講自己覺得困難嘅地方咧，反而可以令到佢哋克服咗個心理关口咧，之后就冇晒障碍，咁样可以继续前进啦。 佢觉得自己可以掌握到点样帮自己进步，呢个好紧要噶嘛。 嗯嗯嗯，我谂佢能够掌握到自己嘅状况咧，对于佢嚟讲都系一支强心针嚟嘅。 其实系噶，咁所以我估做父母即系喺忙嘅过程里边陪佢哋练习，其实都系紧要。短时间就算系短嘅，对小朋友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过程嚟嘅。 嗯，系咯，咁我希望大家都继续努力啦。 咁就大家试下好好地俾小朋友享受下学一啲课外活动嘅愉快嘅感觉啦。 嗯，好啦，我同你都要继续加油啊 ，Jamie。 好啊，咁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好啦，唔该晒 Jamie， 拜拜。 下次啦，拜拜。 Facebook 嘅创办人朱克伯格育养嘅玻璃犬，毛发好似地拖绳咁粗。究竟点解玻璃犬嘅毛发咁得意？在打理毛发和健康上又有些什么要注意呢？玻璃犬是属于中小型犬种，体重大约只有22至35磅，高度大约17寸左右。玻璃犬分别有多种颜色，包括黑色、白色和灰色。为什么玻璃犬的毛发这么特别呢？其实玻璃犬在幼犬阶段的毛发是浓密而且柔软的，呈毛绒状。但是随着时间生长，他们的两层毛发会越来越长，而且生长速度不一，令到两层毛发开始打结，卷到好像绳索一样。拥有这么特别的毛发，在打理上又有什么需要注意呢？因为香港天气炎热又潮湿，特别是在夏天，玻璃犬的毛发就容易产生比较强烈的异味了，所以每3星期会帮它冲凉一次。由于毛发较厚，每次清洗之后都要花上大概3个钟头用风筒将毛发吹干的。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Amy 胡小姐。早晨， 早晨啊！ 我知道你咧有好多朋友都系五月份生日嘅、哦。 系啊系啊，我首先咧补祝我女咧4月14号佢生日先。 系。 咁跟住咧，我自己咧就5月10号啦。 嗯。 吓、啊，咁咧就我有一个朋友咧喺4号嘅， 系 叫 Stella。 嗯。 22号嘅系 Summer， 23号系 Ivan， 同埋我。妹夫啦，同埋我兒生都係同一日23号嘅，咁佢哋都好好嘅，都同我慶祝啊，又嚟我屋企啊，整好多嘢食啊，咁樣咯。咁、仲有嘅，仲有嘅，咁27号咧係燕秋啦，係30号係文英同埋惠梅啦。 嗯， 咁咧我就想預祝咧我妹妹6月2号，同埋我兒生咧30号，6月嘅，咁佢哋生日預祝佢哋生日快樂啦。5月嘅寿星咧。就身体健康啦，生活开开心心啦，主恩满日。 我都祝你哋个个咧都系健健康康、精精神神咁样啦。 好啦，多谢你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 ，Amy。 好， 拜拜。 好，拜拜。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够，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 的爱尽见于迟寸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2020年，即是上年才正式出道。阿朵这位的女歌手至少就已经透过爸爸的电脑听歌，小学已经可以用游戏机和网上的串流平台创作音乐，以不露面的方式静静出道。他们想将的作品吉拉吉拉两个月再次推出新作了，今次更加有 NHK 的节目夜光音乐加持添。新的作品截至到2021年的5月4号在网上串流平台的点击已经超过1000万。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女歌手阿朵我多。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阿朵，歌曲名字有跳舞我多年的意思，我多。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上时间9:25啊，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啊。市区今日最高气温咧大概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啊，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咁展望啦，听日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嘅，随后几日都系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追踪31，今日有 Cousin 罗启新。 Hello， 早晨，早晨。 系、 今日咧要同大家讲一种病啦。其实咧，我哋好怕嘅，身体咧喺抵御呢一个疾病嘅时候咧，有时咧最惨就系内斗啊。自己打返自己啊。咁今日呢就係7:07，医生与你呢就讲呢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即係呢成日都听好多啦，又话自己免疫系统出咗问题啦，咁攻击返自己啲关节啦，搞到呢又发炎啊，又肿痛啊，咁样有啲严重到呢手指又话会变形啊，咁样。咁究竟呢点样处理呢，咁样。今晚呢就可以睇下呢个医生与你啊。另外阿 O 要听啦。壮腰补肾啊！ 哇，好腰好肾好男人， 系 冇错。不过女士都要听啦，原来唔系男人嘅专利嚟嘅，女士都要留意呢一个腰肾机能啊。咁亦都要讲翻啦，即系喺中医里边嘅腰啊、肾啊嗰啲嘢咧，就唔同我哋西医里边嗰个肾嘅。西医里边个肾咧嘅器官啦，佢就系即系最主要就系排泄呢一个液体啊，同埋喺度排毒啦，咁样。咁但系咧，中医嗰个咧 是一个功能嚟嘅。咁啊，要好多唔同嘅器官配合嗰个叫肾嘅功能啊，究竟系点样咧？但系都有两次咧，就滋阴啊、补水啊等样咁样嘅吓。咁所以要留意翻啦。啊，食啲咩咧？系咪食腰果就补腰咧？食猪腰亦好型咧？咁样系越食条腰啊越粗咁样。咁另外咧，去到呢个八点钟铿锵集咧，咁就会讲下呢个认知障碍嘅，即系近年都成为咗呢个好热门嘅话题啦。唔单止系我哋照顾啲老人家方面咧比较吃力嘅，咁亦都好多咧，即系好好嘅电影咧反映翻咧，即系嗰啲照顾者咧嗰个心路历程啊，同埋佢哋嗰个难关喺边度啊？边方面有遇到困难咁啊？咁今晚铿锵集你去睇下啦。咁去到咧日常八点半咯，日常八点半咧，阿万盈咧就游走呢个城市啊。咁咧就希望透过呢个摄影咧，去到表达呢一个咧情感啊，对呢个城市嘅。咁啊，上环同西环咧系早期香港人聚居嘅地方之一嚟嘅。今次咧就会咧，阿万盈咧就会沿途咧去到。佢用佢嘅足跡去探索啊，咁啊睇下有冇啲百年古樹啊等等嘅。咁另外咧，亦都會咧揾到人咧，就係講下呢個黑房技術已經好似唔存在咁樣係嘛？即係大家都已經喺自己部即係電腦嗰度啊搞掂曬佢咁樣。咁呢樣嘢咧，亦都可以即係睇下嘅。咁另外有一笪地方咧，Kitty 都可能熟嘅喎，有呢個沙田道峰山啦。 哦我唔熟喎，道峰山其实真系边个位啊？沙田嘅。 哦，咁你喺沙田嗰边咧，一望过去咧，有个好大嘅白色十字架咧，个半山嗰度。 哦，即系近住火车站嗰度。 系啦，嗰度咧就好得意噶，你上到去咧，发觉咧，咦，中西合璧噶、哦。 嗯。 即系里边嗰啲嘢咧，又有啲亭台楼阁，但系咧里边咧又有即系信奉呢个基督宗教噶咁、哦、样。咁啊，就可以去睇下。 可以睇下。嗯。 系啦，去到九点半咧，就有一齐闯天下嘅救 B 大行动啊、！B 咧就系蜜蜂啊，因为蜜蜂越嚟越少啦。 好，唔该晒，嘉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說，台灣原本確診個案少，疫苗覆蓋率不高，導致群體免疫水平較低。在今次疫情爆發之前，當地社區活動已經接近正常化，內部防禦屬於低點，令到一有變種病毒侵入社區，容易出現爆發。他說香港如果在外防輸入方面有疏漏，手尾可以很長，認為當局應該不論是否已經接種疫苗，或一要求所有從台灣抵港人士強制檢疫21日，相信會較穩妥。另外，本港一名四歲小童近日確診，感染源頭不明。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應該再檢驗小童的上呼吸道和大便樣本，假如其他樣本都是陰性，不排除小童是假陽性個案。政府正和建造業界等籌備和推行外展接種服務。香港建造商会会长林建荣估计，最快在本月底可以开展首个试验，希望可以在范围较大的地盘提供外展接种，同时可以让附近周边地盘的工友来打针，提高地盘工人接种疫苗的便利度和效率。暂时先以东九龙区的地盘为选址，每次亦只會提供一款疫苗接種。林建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承建商對外展接種服務反應積極，部分反映地盤工人表明支持，目前計劃為上午開工的工友在下午提供接種，讓他們打針和休息之後可以直接回家，無需特登請假。一传媒今日上昼九点起短暂停止股份买卖，以待发出公布有关保安局冻结控股股东黎智英持有资产和公司股权的声明。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上星期五根据香港国安法冻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股份和他拥有的三间公司在本地银行账户内的财产。《蘋果日報》早前報導，黎智英現時持有 71.26% 一傳媒股份。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包括5宗本土感染，3宗來自遼寧，另外2名患者在安徽確診。內地至今一共有98,720宗感染病例，4,636人死亡。另外再多17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同埋一宗疑似病例。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天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31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8,121點，升94點，成交金額82億。上证综合指数报3,49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02点，升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飞鸿21.8跌咗3.5，腾讯控股590蚊升7蚊，阿里巴巴204蚊跌6毫，美团246蚊升2蚊。创科实业136.9跌个半，友邦保险104.3升2.1，中国银河4.88升8仙，阿里健康21.1跌2毫，京东集团263蚊跌5.2，中国平安81.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34，瑞士法郎0.902，加元1.212，人民币6.443，英镑对美元1.409，欧元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968点，跌115点。港金现价报17,16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91美元，卖出1,851.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支路嘅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但系车龙仍然好长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亦都影响到中环湾仔腰道出翻去东区走廊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嘅支路咧坏车就拖走咗，唯一嘅行车线已经系开翻啦，咁但系一带仲系挤塞，车龙去到告士。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中环湾仔绕道出翻去东区走廊咧，亦都车多。咁较早前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体育馆慢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咁而家宝林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翠林体育馆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对出。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转返落去蝴蝶谷道呢就车多，车龙去到苏屋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思瑞口呢一段呢就慢车，车龙去到泽安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的支路挤塞，龙尾在九龙货仓。咁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电影城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3-0-6-2-4-7-0-0 咪住，应该是2-3-3-1-2-3-3-4。 咦，这个不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由现在到6月14日为你提供申请咨询服务。 想了解多些，预约专人讲解，协助填写申请表格，打来2-3-3-1-2-3-3-4。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经一事睇多啲。以前在警讯都看过很多不同的犯罪手法，街头行劫或者骗案都有。关于骗案，成日听到这句骗徒的手法层出不穷。其实这句我不是太认同，因为骗徒用的手法这么多年其实没什么进步过。但是正所谓巧不怕旧，最紧要守。就算讲过很多次骗徒的手法是怎，一样是会有人中伏的。你都听过话入境处打俾你，如果你唔回复，你就冇得出入境啦。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喺疫情期间，我都收过所谓嘅入境处呢啲电话。我好想问翻佢，呢啲时间我仲去得边度呢？或者转个部门，话有个邮包寄俾你啦，甚至叫你做特务。最奇怪嘅就系、是，我哋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嘅人讲嘅嘢。但是我们不相信在你隔离见到面的人讲的一句说话。早两天包括我在内，很多朋友在 WhatsApp 都收到这段文字。 Hello, I'm sorry, I sent you a 6-digit code SMS by mistake. Can you pass it to me, please? It is urgent. 同一时间，你的智能电话也会收到一个内附一条 link 的讯息。当你不以为意按进去，即刻中伏，你的电话不再属于你，即是被人 hack 了咯。我没有按进去，因为好久之前我已经看过一段相同的讯息。当时传这条讯息给我的朋友，他的英文是有限公司，所以没可能写得出这段文字。隔了这么久，骗徒仍然懒得就懒，用回相同的字眼。如果你有朋友竟然真的按了进去，你会怎样看这个朋友呢？ 你会同情佢，因为佢系受害者，然后送上深切嘅慰问，还是你会笑佢，再讲一句点解你咁单纯噶？如果你选择笑佢嘅话，我反而好想问翻你，笑啲乜嘢呢？梗系笑啦，之前话过好多次，你自己唔留意，咁都俾人呃到，仲唔抵笑啊？如果照呢个逻辑，系咪即系话我哋生活喺呢个城市唔可以单纯呢？单纯就系一种罪，我哋唔去责怪利用人同情心嘅骗徒不特止，反而嘲笑心境比较单纯嘅受害者。我哋习惯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嘅逻辑，道德摆埋一边，最紧要赢。就算立心不良，只要你包装得好，呃到人，人哋觉得你系好人，你直头可以做埋圣人。其实标准系放喺道德上面，还是放喺输赢上面？我好庆幸今次身边有人中伏，因为证明了他们是心底善良，为人单纯。下次不要那么容易被人骗了。为传厚道，我是不会讲他们是哪一个的。崔杰同、梁学熙，我很开心大家是朋友，你们可以说是俗世中的清泉。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说穿了我不美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Oh, I'm all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若谈让子不会叫好，不算最讨好，但我的内在美不够味道，那足以自豪。谈为人当然好，双手也好抱，无奈独有伴侣问前路，没有想陪同邻家男孩跳舞，唯独当我试图。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怀是谁大病卖亲我，平凡做我路过十个似我，你管不到那么多，天都不爱我，立心孤立我，平凡的人若提及情分别，显得不配我。难道我看不到烟风正是结果？没结果，没结果，没结果。有得我，人人亲近我，无人争夺我，无人关。为是谁大平卖亲和，平凡像我路过十个似我，情敌实在太多，天都不理我，令我想清楚，感情是来自由弱者所写的悲歌，事实上为什么不拍到拖，说穿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oh, oh, I'm so alone. 并无自欺，所有老死，只配作自己。 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咧整个凉拌菜好鬼热 啊， 三十度。 但你其实咧，阿吹神今日好好嘅，带咗呢个辣菜煲俾我哋试。 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一众嘅晨光嘅团队嘅朋友仔咧都。就等一陣先食，依家唔會食嘢字，我哋專心做個節目先。咁啊，轉個頭啦，咁啊，食完之後可以俾翻啲評語啊，吹神。 好啊，好啊，因為我尋日整第一批嘅時候，我自己覺得 OK 啦。咁不過我想試多幾種辣味，即係用唔同嘅辣椒粉，睇下會唔會再正啲咁樣啦。都係呢啲都係要慢慢試嘅。 係啊，唔好講出嚟呢個秘方。 唔講出嚟，淨係。整俾你哋食 系啦，不过整出嚟呢个凉拌菜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 系啦，呢、這个凉拌菜其实好简单啦，就今日想介绍下整呢个凉拌嘅麻辣鸡丝粉皮。 哦，呢、這个正喎、 啊。系啊，因为今日真系都唔系今日啦，呢几日咧都系非常之热啊嘛。 系。 咁首先咧就其实都系嗰几样嘢噶啦，有鸡丝啦， 有粉皮， 有粉皮啦，同埋加少少青瓜啦，咁样。 青瓜丝。 青瓜絲啦，咁啊冇錯啦，青瓜就刨絲啦，咁雞咧就其實同之前我介紹整個手撕雞咧，我覺得就可以用同樣嘅方法，因為有陣時你淨係烚完之後，即撕開佢咧，你會覺得比較鞋嘅啲雞肉。咁、我自己有個方法咧，就係、是、你首先你可以揀啲雞髀肉，相對就比起雞胸肉就滑少少啦。第二咧就係、是、你用滾水滾咗佢，可能幾分鐘之後咧，你就熄火，冚住個煲蓋就温熟佢，係啦，就用嗰、那個。餘温即係有少少似慢煮嘅道理，係啦，咁就真係會滑啲嘅。咁當然睇翻你嗰嚿雞有幾大啦，你當然唔可以搞到佢唔熟啦。咁你食嘅時候，你撕嘅時候，你會知 道。但係食味道嘅，我覺得呢味菜係 都係， 即係你夠重口咧，就贏咗一半嘅啦。 就已經贏咗一半啦。 因為你本身個麻辣醬調得好啊，即係同口水雞一樣咯，即係芝麻落得夠多啊，麻辣夠麻啊，麻油香夠多啊，咁樣你撈埋一齊咧，混埋一齊啲醬咧，就混而 變成。即係個雞鞋唔鞋都其次。 系因为其实坊间好多咧都中意落少少花生酱噶嘛， 系、 其实你加咗花生酱根本就会令到啲鸡已经鞋口啦、有阵时候啲花生酱系即系佢磨到嗰个粗 粒。 是粗粒咧，再去磨整出嚟噶嘛，所以你食落去已經有啲沙姜雞嗰啲鞋口嗰啲沙姜感覺㗎，係啊，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有少少破壞咗雞本身，你話滑唔滑嗰一樣嘢， 咁啊啱數啦，因為今日咧我想講嗰個醬咧就係冇用麻醬，亦都冇用嗰啲花生醬嘅，純粹咧佢係比較四川啲嘅感覺嘅，咁啊用咩咧？用少少花椒嘅辣油啦。麻油啦、糖啦、少少水啦、蒜蓉啦、生抽，同埋就係落少少鎮江醋，咁、就會更加覺得開胃啊！因為麻醬其實你都比較結身噶嘛，雖然你就涼拌就凍啫，咁但係如果你話想試下其他口味咧、你可以試下少少花椒辣油麻麻地嘅感覺。 我舊時咧，即係啱啱興嘅時候咧、有某啲 artist 咪一淘淘幾廿萬支花椒油落嚟， 係係係係係，我都有買。 熱潮咧退卻咗之後咧 ， 我屋企將花屋企支花椒油咧，滞销货品啊！ 哦，系咩？你可以俾我喎，咁 系咩？ 系啊，因为咧， 你需要嘅系嘛？ 知唔知点解佢哋要去即系淘翻嚟啊？或者系即系指定系啦，或者叫人哋公干嘅时候买咧？因为我试过喺香港买咧，买过好多支，唔系嗰个牌子，都真系冇咁劲嘅嗰阵味。系啊， okay. 因为我之前整寿司鸡又系会用噶嘛，咁、你一食落去真系有分别嘅、我仲记得嗰阵时阿 Bear 去公干咧，唔知上海定边度。 台啊，陳炳雄先生， 跟住我佢就話幫我買花椒油翻嚟做手信啦。咁佢就仲問我你要第一好味定第二好味嗰支，即其實佢有分曬嘅，即最好味就係呢個牌子，第二好味就係呢個牌子。 有冇買到啊？咁 有啊，咁我梗係要第一好味啦。你咁問我係咪啊？ 咪係咯， 係咯，仲 問啊？問埋啲， 但係真係多謝佢嘅，都係啦，即係要喺內地買先夠好食嘅。咁大家今晚可以試下啲涼拌嘅菜式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要同大家讲一个咧，平时你未必会用得到，但系当你有需要用到，就好紧要嘅生活智慧啦。 嗯，嚟啊！ 系我啱啱上个礼拜五自己亲身经历嘅。 哦， 就系话说，当我礼拜五翻到屋企嘅时候，我入唔到门口。 系， 你估唔估到点解啊？ 冇带锁匙。 唔系。 道门锁坏咗， 差唔多啦。嗱，我而家咧就将一张我上个礼拜五发生嘅经历咧，就系俾大家喺群组嗰度咧睇一睇，到底点解我入唔到我哋嘅门口咧？嗱，我相信咧好多家庭咧，除咗话本身嘅嗰个门锁之外咧，即系开锁匙有锁匙窿嗰个位咧、 哦， 都会仲有一个防盗扣嘅。 咁、 哦嗯、而我咧， 咁系边个整咗啊？个防盗扣？ 嗱，我其实咧嗰日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嗱，我哋讲咗俾听众听到咧，我哋见到咩先啦？咁就系个防盗扣唔知点解喺里边自己 lock 住咗个门嗰、那个嗰、那个扣嗰个钉眼。咁、嗯、于是乎咧，嗱，你大家都知道啦，如果有用防盗扣嘅话咧，如果你喺屋入边吓，你自己去将嗰个防盗扣锁上咧，系好安全嘅、 嗯， 因为佢就会勒住你个门嗰个扣位啦，你就戳唔开到门啦。咁、 嗯、 所谓一个防盗嘅作用啦。咁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咧。当我翻屋企嘅时候，屋企冇人嘅嗰阵时系，咁、那个防盗扣竟然自己 lock 住咗嗰个防盗位，咁、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啦。嗱，我当其时第一个谂法就系谂，唔通我屋企有贼，所以佢锁咗我道门唔俾我入去嘅，即系佢可以趁机喺入边。点 解你唔谂你屋企有鬼咧？ 我后屘都系咁样谂嘅， 可能系灵异事件嚟， 或者系外星人，因为你上个礼拜讲完，唔、知会嚟搵我系啦， 定系女女做紧一啲唔想妈咪知道嘅嘢。 我又冇谂呢个方向，因为我女翻紧学。 又唔会系啊，因为冇人啊。如果屋企有人已经开咗门啦， 同埋佢个女都唔会有咁高可以整到个防盗链。 系啦系啦系啦。咁于是乎咧，我谂咗几日，其实我初初系惊噶，因为我真系觉得应该要有人喺入边先至会锁得埋噶嘛，嗰个锁。咁我就谂啦，点算呢？ 唔系咁，你嗌下咯，可能真系有人咧。 系啦，喂，有冇人啊？ 有啊，咁啱翻咗嚟，去洗手间，再出去噶啦。 咁样，咁于是咧，嗱，因为我担心系有匪徒喺里边啊，咁于是乎咧，我就咧企喺门口，我又唔敢走、啊，因为如果真系有贼嘅话，咁我冇理由由得佢自己手掠噶嘛，可能都谂住企喺度影佢张相好或者报警好啦，系咪先？咁我就企喺门口咧，逐个屋企人嘅电话打，问下喂，你哋而家喺边啊？ 即系你好安静嘅嗰刻。 系啊，咁我要谂方法噶嘛，万一有呢啲事发生，咁、我逐个打啦。咁我又冇话俾佢知发生咩事，我净系问佢：你喺边啊？而家咁，咁佢哋觉得好古怪啦。点解无啦啦呢个钟数问我喺边？ 你老公有冇突然间惊一惊啊？ 突然 间问。 我唔知啊，佢故作镇定。 唔系啊，你老公突然间听，咦？打嚟嘅 我咪喺公司咯， 系啊， 呢个可能性我冇谂啊，咁我嗰阵时都冇理咁多啦。 其实呢个可能性，我暂时听咗咁多种说法，点解净系锁咗个门栓，但系又推得好洞门入去？ 之后点啊？之后 系啦，嗱，咁跟住之后我就要谂方法啦。嗱，咁我后屘咧就觉得应该唔似系有人，因为我观察咗一阵，嗱，我开到少少条门罅噶嘛，我又听到屋里边系好安静嘅，即系又唔似有声啊，又唔似有咩动静，咁于是我就辨认为咧，应该系个门栓自己坏咗、所以佢就塞住咗道门啦。好啦，咁喺呢个时候我就谂啦，点算呢？即系因为佢只系得一条好幼好窄嘅罅啫。我唯一一个谂到可以开到道门嘅方法咧，就系锯咗个门栓啦。因为如果唔系，我完全谂唔到有咩方法可以开翻个位，因为佢真系棘得好实啊。 会唔会叫啲开锁师傅？其实可能佢有啲工具一剔或者一撩就得咧、 啊。 有冇谂过？ 我系有咁样谂过嘅，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咧。因为我嗰个门栓咧，本身系真系一个非常之高防度嘅门栓嚟嘅。 系 佢当佢一棘实咗嗰个位咧，我闩唔翻到门啊！ 系你唔好咁谂住。首先你嗰只防盗 换咗啦，而家 唔系一条链嚟噶嘛？ 唔系啊，系 一条铁嗰啲咁。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于是我就谂啊，点算咧？点算咧？咁后屘咧，我就向我嘅爹哋求救啦。跟住我爹哋 send 翻条片俾我，你自己搞啦咁。原来咧系有一啲好极速。好快速嘅方法咧，可以 KO 呢一个门锁嘅、 你有冇睇 Mission Impossible 噶？ 冇啊，我唔识得原来可以咁样开锁噶嘛。 系啊，Mission Impossible 好似冇教，我唔记得睇边套特务片啦。系有好即系突突突 咁入咗去噶啦。 系啊，原来系可以突突突突 boot 咁样啊！我而家就系学识咗呢个方法啦。 咁系用咩咧？ 嗱，就系用咧。你如果屋企有包书胶咁上下嗰啲质地嘅胶纸啦，你需要厚厚地搭埋一袋嘅，或者比较硬身嘅胶袋。嗱，初初咧我系有攞过啲纸嚟试嘅，因为我手头上乜嘢都冇，我净系得纸。 等阵先， 你而家講咗之後，會唔會所有大家喺屋企唔該換曬啲門鎖佢㗎？原來咁容易。 嗱，我話俾你聽，我用咗三個鐘，最撚尾都係要揾人開嘅， 係 啦，係啦。但係我嘗試呢個方法咧，有人係 work 嘅，就係用佢嗰個方法嚟希望戳翻鬆佢，令到佢順翻啊。 嗯，咁啊，大家出門口嘅時候都小心啲啦。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啊。 梁明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 咦？阿 O 咧？ 佢话佢睇住个股市先。 诶，听朝见。 RTHK 香港电台 Pop Dirty Two。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新冠疫情之下，不少音乐活动都被迫取消或者延迟。外国一些歌手就转为在社交平台上面用不同的方式和歌迷互动。好像 John Legend 就在去年3月的时候在家举行了个50分钟的 live 自弹自唱多首名曲，还踢了 Charlie Puth。而 Charlie Puth 在被他踢完之后，亦都在自己平台上面做了个30分钟的 live 和歌迷互动。 密切留意5月29号黄昏6点到8点。环球榜时段内公布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得奖名单。